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睇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众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啊！ 100分。Yeah! Yeah! 香港电台第二代，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放松快活人，听咗冇头晕，唔听会心痕。我系小张张， 早晨啊，我系小依依。 早晨啊，今日好好天，本身心情好好，我系小洋洋，但系翻到录音室，有人话我你唔入流啊，我打咗个答。 早晨，我是入流的。 唔好俾反应我咯，咪唔好俾反应我咯，大家。 因为大家都好下流，所以一定入流。 唔系，马老师系风流。好啦好啦，咩流都好啦吓，我哋一齐嚟，风骚发流开始啦。红色火灯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25度气温，相对湿度61%。一齐嚟 ，join in， 玩啊！王菲呢首刘菲菲10点搭3，今日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未来数天有阳光，新年日间干燥，周末有骤雨，下个礼拜天气不稳定。 开始我哋嘅节目《风骚爆人》，欢迎各位留低二台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Two。点啊？入流唔入流啊？定埋吓？ 冇咁小气啦， 讲 下 小啫。冇啦，一朝早你唔入流啊？ 你想咁认真啫？唔系啊嘛， 你太想啊，就唔喺下边系啊。 上上， 即系点解咧？因为我永远都追赶唔到李丽蕊前辈，所以唔入流系正确。 你想追赶佢乜嘢？ 追赶年纪咯？ 唔系追赶佢好多嘢，佢嘅沟通能力啦，佢待人接物嘅态度啦，佢嘅皮肤状况。都是值得我學習。 喂，你呢番説話追得又貼咗咯喎， 係啊，又近咗啦， 係咪？好好啊，好加油！好，我冇乜特別嘢嘅話，不如我同大家玩一個遊戲啊，好唔好啊？因為咧，其實咧，如果大家有留意住咧，我哋有好多啲朋友嘅加入啦。咁譬如可能我哋逢禮拜三咧，我哋有呢個風騷師打啦。係。啱啱過咗嗰個禮拜三咧，同我哋玩咗有一個就十六型人格，我覺得非常正。你有冇玩過啊？ 有玩過。 係啦，咁你知唔知你自己係咩啊？ 我記得睇一個英文字母，佢係分 I 同埋 E， 即係你外向定內向嘛。係。咁我好明顯係 E 啦。 啊哈。 後邊仲有個喎， 後邊記得我唔記得咗啦。 啊哈。總共有四個嘅，係啦，咁但係呢個係個組合嚟嘅。好啦，咁跟住我就延伸閱讀啦，咁當然要做多少少呢啲咁嘅 research 啦。 哇，果然做功課喎！ 梗係啦 ，Doctor Matthew 聽清楚，睇下佢有冇講錯嘢啊 ，Doctor Matthew。 唔緊要，因為其實呢未必係嘅，未必係同心理學有關，係因為其實而家咧年青人究竟佢哋點樣溝通咧？又或者佢就係喺佢哋嗰啲社交媒體上面嘅話咧，會有叫做 AKA。 嗯， 哦，除咗有你嘅 AKA stands for。 Also known as yes， 系啦 ，also known as， 咁即系可以咧，就系将多啲你嘅资料，譬如头先有讲到嘅就十六型人格，以及嘅就系以下落嚟同大家要玩嘅呢一样嘢。 等我插一个问题问先， 请讲。 咁知唔知年青人讲嘅，即系年青人，即系我都系啊。 系 T Y V M T Y T Y V V M 系 啦 ，T Y V M 嗱，譬如 WhatsApp 嘅时候 系 讲完啦，加句 T Y V M。 Tomorrow 系咪 tomorrow？ 唔系，好简单嘅就平时大家都会讲嘅。 系咪 to you 啊？ 唔系 ，tell 唔系。 你会唔会同我哋讲噶？ 我会，成日都会讲噶。有礼貌， 我知，快啲去死。 问咩 ？tell 我知，我好叻啊，马老师。Thank you very much， 我 TYVM 嚟啊。 TYVM 你 very much 多谢咪咯，咩 TYVM？ 咪就得搞埋啲咁嘅嘢。 而家世代咩快速， 冇错， 打几个字就得。 所以我哋都应该要学嘅，好冇？好啦，而家同大家要问一条五条嘅问题嘅啫。咁究竟测啲乜嘢嘅话咧，就好简单，只系答嘅就系是或否。OK， 第一题，会唔会感受到身边人嘅心情啦？其实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都可以玩噶吓，可唔可以感受到身边人嘅心情咧？佢哋嘅状况同埋心情咧系会影响你的心情的是或否？ 嗯，我呢个第一条， 一半一半，我知道佢嘅心情，但未必影响到我。 倾向于，倾向于，会唔会感受到身边人嘅感受啊？ 咁要装 系啦，等你就等你就得唔得？ 得， 系咪其他两位同学都答咗？ 影响到我嘅心情， 答唔到我出声。 佢嘅心情会唔会影响你嘅心情啊？ 今朝话有啊，即刻 kick 住 kick 住啊！ 我唔系话你，我讲紧而家 有啊有啊 有啊嘛！ 佢得我呢一句， 系咪？你即刻上火系咪？咁咪即系有咯。好啦，第二题，音乐同埋艺术系好容易令到你有深嘅感触嘅。 嗯。 聽歌啊，睇電影啊，睇一套戲啊，或者睇書啊咁樣，你會竟然有啲感觸嘅，係啦，是或否？ 知道。 OK， 第三題，你好在乎周圍嘅聲音、味道同埋整體嘅設計，即係例如可能你去一間 restaurant， 或者邊啲人好嘈啊，你集中唔到精神。 係啊，我好怕。 又或者有啲人有啲味， 係啦。 又或者佢就哇個設計咁醜樣，呢間嘢都唔好。 坐得唔舒服。 冇錯。係啦，是或否？第四題。唔喜欢一下子接收太多嘅信息，你会否觉得非常懊恼呢？即系一次过有啲人会讲好多嘢俾你听啊，俾好多资讯你啊，你会觉得哇，唔好，好辛苦啊，成个脑都装满晒嘢咧，你好懊恼。 系又唔懊恼啊？ 唔喜欢啊，如果你系唔喜欢嘅就即系 yes 啦，系啦，你喜欢嘅就系 no 咯，就要搞清楚啊。唔喜欢一下子接收太多嘅信息，你会觉得非常懊恼嘅就系 yes or no 咧。好啦，最后尾一题啦。 懊恼啊，识唔识个懊字啊？ 懊啊嘛， 懊 啊嘛， 懊咯 ，no 咪 no 咯。 唔好咁啦，我都话你噶啦，其实你好容易会可以感受到身边人嘅感觉。 听众，听众啊，树身边一个澳门个澳唔要三点水，再树身边一个老字唔要肉字。 系啊，你哋两个即 系，你唔好话唔识啊， 真系好烦。 文化卷攞 A 噶， 系啊，得闲拎翻你哋两个揽住个幅相俾大家睇啊。OK 啊，最后尾一题，忙完一轮之后嘅话，你会选择翻屋企独处，而唔系搵同事出嚟打边炉啊、饮嘢啊咁样，是或否？ 嗯。 谋完一轮，宁愿自己翻屋企就是啦。唔系嘅，中意揾同事出去玩啊、食饭啊、打边炉啊，咁样就系否啦。 嗯 ，OK， 好，请问有几多个是，有几多个否咧？杨洋先， 四是一否。 OK， 你咧？ 五是， 全部都系。好啦，咁啊 ，Michael 咧，全部都系。好啦，咁你知唔知呢一个系 check 啲乜嘢嘅咧？ 嗯。 check 有冇钱 ，check 有冇 empathy， 有冇同理心， 有冇钱啲唔会系我玩嘅 ，check 都系 Michael 同大家玩嘅， 靓唔靓仔， 你搞翻清楚， 靓唔靓仔 ，check 系咪情绪敏感嘅人， 所以我唔会同你玩呢啲嘢啊！你估系乜嘢？你读心理学噶嘛？ 情绪敏 感 第一个讲咧，系冇同理心，第二个咧就系或者系对情绪敏唔敏感 ？OK， 嗱，其实就唔需要太过去逐只嚟去嘅。其实咧五个嘅话，如果吓喺心机旁边度听到嘅就系你有五个全部都系嘅话，恭喜你，你系属于一个嘢就系高敏人。而家咧有好多嘅书啦，同埋有好多大家出嚟倾偈嘅时候咧，都会喺度讲紧嘅就系你系咪一个好高敏感嘅人？系、高敏人，高敏人嘅话有好有唔好，系啦，唔好嘅咪就要投资呢啲嘢咯。 好容易唔开心。 佢又未必系唔好容易唔开心，佢都容易开心嘅。咁我一阵间就会教大家，如果你系高敏人嘅话，你点样可以开心？OK， 嗱，你只不过系清楚自己系呢一类型嘅人嘅话咧，你咪避免有呢啲咁嘅同啲高敏人一齐有冲突。 你哋好似啲情侣无端端想又拗嚟拗去， 佢搞我先 啊！我知， 最直接咧，我觉得系咩？如果你系高敏人，我自己觉得啊，你应该接触多啲正能量嘅人，但系远离一啲负能量嘅人。 唔关事，其實 高敏人又唔系负能量 嘅 喎。 唔系噶， 高敏嘅人 你 好容易俾啲负能量嘅人影响到嘛。你咪远离佢哋。 你可以咁讲， 你又接触多啲正能量嘅人。 系。嗱，咁其实如果你话系高敏人嘅话咧，就即系等于头先我问你嘅五条嘅问题啦，系咪？咁你知道你自己系咁样嘅人之外嘅话咧，你有一样嘢可以令到呢一类型嘅人啦。如果系有个四个或以上嘅话咧，都已经系高敏人。但系如果你咪可能一个或者系两个话，咁你就唔系咯。系啦，好啦，咁如果你系嘅话，好简单。头先有讲到就系话音乐同埋艺术系会容易令到你有深嘅感触啊嘛，系咪？你就可以咧听多啲令到你开心嘅音乐啦。如果你系高敏人嘅话咧，你一听开心嘅音乐咧，你立即 uplifting， 你会发歌，会唔会系？系啊，又或者听一啲唔开心嘅歌嘅话，你会立即你会想喊，所以你就利用呢一样嘢去令自己开心啦，明唔明啊？好啦，又另外仲有讲到嘅就系话，对周围嘅声音好。在乎味道又或者系整体嘅设计，咁样如果系高敏人嘅话咧，就更加容易啦。不妨可以去揀一啲你中意嘅香水，或者系香薰蜡烛。如果你系高敏人嘅话咧，你翻嚟一点，又或者你闻到你仲要中意嘅香水嘅话咧，你会成个人开心晒噶啦。所以所有嘅嘢嘅话，冇特别好，又冇特别唔好，但你要清楚知道你自己系边类型嘅人嘅话咧，就用嗰啲嘅好处去令自己更加容易喺身边，又或者嘅就系喺一啲即系你自己平时嘅日常生活里面嘅话，达到开心咯，几好啊，系嘛？ 系 咪？呢个就系一个今日同大家要分享嘅，因为其实因为佢而家有好多书都喺度出紧嘅，就系关于高敏人究竟佢哋会系点样嘅。因为其实好耐之前嘅话，我冇记错，日本嘅一位作家曾经有出过有一本书，就系讲紧嘅就系钝感，系啦，钝感亦都唔系话唔好嘅，而系有多时候嘅就佢冇咁容易受到周围所有嘅人嘅影响。Once 佢决定咗嘅嘢嘅话咧，佢就一路可以坚持到底嘅，咁就系嗰阵时候好兴嘅就系讲紧钝感，而家就系讲紧高敏啦， 迟钝嘅钝系嘛？ 钝感力冇错，钝感力就喺日本方面嘅有一啲作家有写过有关于呢啲咁样嘅书籍嘅，咁所以我就今日我啱啱睇完嘅话就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啦。 正啊！其实你讲到香薰咧，我今日有篇文章咧睇咗佢关于呢个治愈。平时我哋嘅情绪嘅家庭嘅摆设，咁都谂起，因为头先佢提到咧香薰呢一样嘢，嗰份文章都有提到嘅，有几样嘢咧。佢如果你屋企咧有自然光咧，多啲俾自然光嚟。当然啦，你话开灯都系一种光源嘅，但系自然光有一种咧舒服啲嘅感觉。咁所以我见到有啲人咧，即系有时拉晒窗帘，你唔会觉得咩？有啲人中意黑掹掹啊，平时嚟屋企嘅时候都唔拉翻窗帘。其实我成日觉得拉窗帘等啲自然光入嚟咧，一个人咧系好似系舒服啲、醒神。香味都是一 一種香氛啊、香味都係一種。另外一種咧就係話佢，如果你想個人咧翻到屋企一種寧靜啲嘅感覺，最好咧嗰個顏色咧係用翻啲最 basic 嗰啲淺黃啊、米色啊、淺灰色嗰啲嘅配搭咧。我唔知 Sarah 可能你都係中意喺呢方面鑽研一下啦，即係裝修啊、屋企個擺設啊、顏色嘅配套啊咁樣，即係可以令到翻屋企唔需要做啲乜嘢，但係呢一種嘅譬如加啲植物喺某一個位啊，咁都可以令到你咧成個人咧係平靜啲啦、舒服啲啦咁樣。 反而燈光啦，想問下大家，你譬如翻到屋企開燈嘅時候，如果 黃光 係我都係中意黃光， 冇可能中意白光。 有啲人係中意白光， 我知道 好眼咩？佢話誒會醒神啲，但 係 我覺得尤其夜晚翻到屋企，我中意開黃燈嘅，因為個感覺咧就會覺得好似 浪漫啲、 浪漫啲、 relax 啲 啊 ，relax 係啱嘅，同意嘅。誒，但係白光呢一樣嘢其實基本上就係潛藏喺我哋 DNA 裏面嘅喎。 系咩？ 系啊，潜藏喺 DNA 里面嘅就系话，一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其实你见到嘅系白光，系啦，白光嘅话就话俾你听，你要起身，你要精神，以及嘅就系如果你要好耐好耐之前嘅话，可能你石器时代嗰阵，你要打猎啦，即系咁样去提醒你嘅，系啦，咁所以其实当然你慢慢慢慢嘅时候，你睇下个阳光俾你啲乜嘢嘅信息，你就知道究竟你屋企应该系咩时候就要开黄光，咩时候应该要开白光。当然你朝头早一起身嘅时候，你想你自己好精神嘅话，必须系要白光。但系如果你话到黄昏嘅时候，你希望你自己嘅身体都进入嗰个状态，准备瞓觉嘅时候咧。就應該要開黃光呢一樣嘢咧，係好難打敗嘅，因為嘅就係你有好多嘅 DNA， 亦都同你裡面會產生嘅一啲，譬如可能咩褪黑激素啊等等嘅話咧，係有 related 嘅，冇錯。咁如果當你如果係調教得好嘅時候嘅話咧，就應該係你嘅睡眠嘅質素都會得到改善嘅。 明 白，係啊。 呢個時候我哋需要啲咩光啊？ 咩光啊，馬老師？ 眼光。 我觉得需要的是佛光。Into my room he creeps without making a sound. Into my dreams he peeps with his hair all long and hanging down. How he makes me quiver. 情嘅爱情歌曲叫做 Stay a While， 十点半听紧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爆人，继续留低啦。我哋十点半有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然之后会继续翻嚟我节目。唔好行开 ，Yanke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警方起诉三人涉嫌协助香港搜集情报和外国干预，违反英国国安法。其中一名63岁男被告和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行政经理袁崇标的英文姓名相同。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行政會議前說，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和特區政府已經就事件發表聲明， 特区政府已经要求英国驻港总领事提供事件的详情，要求英国政府公正处理今次事件，要确保有关经贸办职员权益受保障，确保经贸办运作不受影响。对于被捕的其中一人是否同他同期进修，李家超说对该人的印象就只限那张毕业照片。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已经强烈反对和谴责英国在编造这个所谓的案件和对特区的无理指控，亦都已经向英方提出嚴肅的交涉。特区政府亦都已经要求驻港的英国总领事提供给我们这件事情的详细情况。我必须强调，驻我们英国的文化办事处，它日常的工作是要和当地的不同人士进行沟通，去推广香港的经济贸易、文化以及香港的优势。我们是已经要求英国政府去公正处理这件事情，要确保有关的经贸办职员他的权益受到保障，也都必须确保我们经贸办的正常运作不受影响。任何对特区政府的无理指控都不能接受。你刚才问的问题，如果是因为在网上流传的一幅相，我可以告诉大家，这幅相看来是一幅毕业的合影照，而照片是展示了一班毕业生，我是其中一位，而你所说的另一位据报也都在这张照片里面。我对这个人的印象就是这一张照片。 政府因应精准扶贫，识别出三个目标群组，包括劏房户、单亲户和长者户，合共大约95万人。扶贫委员会委员、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施丽珊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这三个类别的人士属于贫穷人口较严重的类别，当中可能有重叠，因为单亲或长者亦有可能是劏房户。施丽珊又认为必须定下量度扶贫措施成效的指标，以及如何深化计划，例如扶贫措施落实后一段时间，这三类群组的人口有没有减少，劏房户成功上楼的数字等。另一名扶贫委员会委员、中文大学刘助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亮在同一节目认为，订立目标群扶贫相对只设立一条贫穷线，可以较为精准针对性定出政策。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气不稳定，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06点，跌8点，成交金额5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40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62点，跌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1蚊，腾讯最新380.8升2.6，阿里巴巴83蚊升1.85， 美团124.9升2.6，小米集团19.94升5.8，盈富基金19.28升一仙，快手59.65升2.55，恒生中国企业68.58升八仙，药明生物14.76升6.2，建设银行5.52跌1.1，南方恒生科技3.99仙八升咗5.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2，日元156.48，瑞士法郎0.909，加元1.369，人民币7.238，英镑对美元1.256，欧元对美元1.079，澳元对美元0.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日经平均指数报38,199点，升19点。港金报21,83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42.66美元，卖出2,34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iffany 同大家讲翻，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警署系曾经有坏车噶，而家已经清理咗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太古城。重复一次啦，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警署曾经有坏车，咁而家已经清理咗，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太古城。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维利苑，东隧九龙入口管道入口比较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跟住提提大家啲封路措施啦，七咸道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尖沙咀方向介乎新柳街同新围街之间嘅快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张南隧道出口调颈岭、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 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DJ Soda， 空降金曲舞台， 热爆全场。 大家好，我是 DJ Soda。 6月23日，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席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楼下火烛啊！ 咦，系咁即刻行楼梯走啊！记得带锁匙、手提电话同毛巾。 楼梯好大烟啊！ 快啲用毛巾掩住口鼻，捂低身去另一条楼梯啊！ 呢边都好大烟啊！ 咁翻到屋安全啲。好彩又带锁匙咋！ 快啲用胶纸同毛巾封住门啦！打开向街嘅窗，再坐低打999。 消防员咧，入面有冇人咧？ 消防员嚟救我哋啦！ 老细揾我系咩事啊？ 啊边个？嗰、个经验丰富、懒经验丰富嗰个节目主持人叫咩名话？ 梁继章。 啊面长长写旗嗰个咧？ 马小强啊嘛。 哦、啊，嗰、那个高高大大好靓仔，嗰个 阮仲阳咯。 哦、啊，嗰、那个咧识讲客家话嗰、那个女 李丽蕊咯。 哦。那个节目叫咩咩？ 风骚快活人啊！ 几多点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阿边个？点解你咩都知嘅？ 风骚快活人咁好听，唔使讲都知啦。 好啦，继续我哋嘅风骚发言啦。一十一点钟之后咧，又阿表哥嚟咗啦。阿表哥一阵同我哋讲啊，今日唔同嘅树窿要运到阿窿嘅，同埋一阵间咧都会有西班牙牙 学。系啊 ，Billy 上超真系，小 Billy 一真系上嚟啦， 大小 Billy 啊， 正啊！ 好，喂，同大家分享一样嘢咧。首先想问大家咧，你觉得男仔女仔咧喺呢个工作上佢嘅能力啦，话能力就一定系一样嘅啦。不过问题就系话咧，到底做工嗰个辛苦程度会有唔同咧？咁样，因为男仔女仔体力嘅不同啦。因为网上咧有人选咗女性最辛苦嘅十个工种咁样，你知唔知道？即系个女性就吓，最高票数系选乜嘢？ 我觉得妈妈算唔算噶？ 我唔知啊， 但我唔答呢个问题。 Okay, 好， okay. 我觉得护士系其中一个。 嗯，我唔答呢个问题。 幼稚园老师应该榜上有名， 壮王啱。最高票数是家庭主妇，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家庭主妇不是一份工，家庭主妇是几份工加埋。有些人说嘛，又是厨师啦，又是保姆啦，又是教师啦， 清洁员啦， 又是清洁员啦，即基本上是一份工嚟嘅。所以最多人选就是家庭主妇，所以不要觉得哎呀妈咪冇嘢做喺屋企，唔系 冇 家 放 嘅， 家庭主妇是最高票数，系咪啊？系咪有少少？ 你试下每一日要你去谂三个餸 乜嘢？ 是咪啊？你净系呢一样嘢日日咯， 又或者阿妈咪出咗去玩三日，你个屋企变成点？ 咪系咯， 仲有，仲有你身边，如果你翻工啦吓，你有同事倾下偈啊，冲下咖啡啊咩？你喺屋企，你嘅同事就会咩鬼叫喺度赖屎啊咁样，你仲要照顾佢，你明唔明啊？即系个分别，你系冇 social life， 你系每日对住一，譬如你几个咧，其实你啲同事系你嘅负担嚟嘅，你仲要照顾埋佢哋，所以家庭主妇系最辛苦嘅一份工。 系啊，仲要照顾到大， 系仲要照顾到大， 即系长休九十九， 系啊，仲要激你，好似你阿马老师或者马老师激你咁， 系咪先？你哋两个系爱嚟， 你冇激过我啊，马老师？ 有， 做咩要讲大话咧？ 不过 好烦咧， 马老师头先讲嗰份都系榜上有名，就系呢个护士或者医护人员啦，都系辛苦嘅，因为你要接触好多可能一般人或者会唔够胆啊，少少大嗰啲叫咩啊？医务性嘅工作啊，等等等等啦，咁样。 老师咧，老师有冇啊？ 都有， 老师 都 有， 都唔系。但我想问下你哋咧， 做咗行政嘅嘢嗬？ 每一个人即系睇一份工辛唔辛苦，有好多嘅人。譬如马老师咧，可能佢好多工，佢我哋觉得辛苦，但佢唔觉得辛苦。你哋心目中咧，如果对你嚟讲，乜嘢叫辛苦工作？ 你做咁多份工，我你觉得最辛苦嘅系边一份啊？送汽水。 而家不，而家好少人送汽水。送汽水其中真系一份，我认为最辛苦嘅 体力劳动啊嘛。 系啊， 冇可能嗰时候为咗兴趣嘅噃。 佢系啊，为咗汽水咯。 喂 美水啫 嘛，即系个个唔同。有啲人咧，如果佢有气有力咧，反为佢可能觉得呢啲搬嘢容易容易啦。你反而要我谂嘢或者咩最辛苦？ 我真系见过有一啲姑呢哥哥咧，我唔应该讲姑呢哥哥吓，搬运工人哥哥啦，好劲啊！因为试过有一次咧搬屋咧，佢啊真系好得人惊啊！扎一扎个雪柜，跟住喺前面孭个背脊上三层楼啊，义不可容啊！ 我都见过， 一个人 好危险， 系啊系啊系。 唔知佢危唔危险，但系佢真系觉得好劲咯。 你嗰啲系 mini 迷你雪柜定系 大雪柜啊？公共箱门噶， 雪柜又难搬啦。仲有一样又 系 好难搬，就系钢琴。 系钢琴， 钢琴嗰啲，你又惊 high 花？佢哋揾啲地毡咧、厚毡包住佢咧，两个咁就起噶啦个钢琴， 真 系好犀 利，真系向你哋致敬。 系啊，仲要入啲好细嘅 lift 喎。 系 啊，左度又度咁咯。 我觉得我嗰阵时最辛苦嘅一份工咧，嗱，真心我觉得咧。做嗰份工，只要係你嘅夢想或者你有興趣咧，其實你發生咩事你都唔覺得辛苦嘅。即係譬如我之前咪話做個替身嘅，我瞓得每日瞓幾個鐘啊，又食無定時啊，但係我都覺得唔係最辛苦，因為我自己中意嘛，我中意喺片場嘅生活。反而有一份工咧，我嗰陣時係畢業嘅時候未揾到工咧，咁我屋企人就介紹我去一個公司度做 office boy 啊，做啲咩咧？九至六嘅啫，咁咧就係打字啊、譯嘢啊。執頭執尾啊， 應該 手輕嘅手把 啦， 係啊，眼尾功夫嘛，眼見功夫啦。咁但係 眼尾 係手把眼見功夫啦。 佢咁嘅態度 ，sorry 啊，我係 overseas 翻嚟外國回流啊， 咬住咗啲。 咁之後咧，咁咧嗰個老闆咧，即係叫做女上司咧，就坐正我後邊嘅。 正啦， 咁所以我就係及住我就唔夠膽死咯。我又第一次翻 office 工，我又唔知道究竟我係咪應該每一個鐘頭可以放15分鐘 break 去 pantry 食下嘢飲下水。 哇，一個鐘頭。 十五分钟， 唔 系 啊，即 系每做一咁，咪做一个钟头咁，即系十五分钟去休息下，系咪咁嘅咧？咁我又唔知道，咁我就由九点钟 咁你问咯， 你咪睇其他人系点样咯？ 冇啊，因为嗰个 得你一个 工作间就 得你同老细啊， 唔系佢就喺另外一边，即系其他同事喺另外一边。咁之后咧， 你坐边噶？ 咪就系坐喺前面咯， 唔系啊，你坐。坐張凳， 仲有個女 boss 坐喺後面咯，你好奇怪啊！呢個格局， 坐喺女 boss 呢個格局係咪好奇怪？ 前邊之後咧，我又唔識喎，咁咧我就由九點鐘做到一點鐘，冇停，除咗去廁所又翻翻嚟，咁啊放 lunch 食一個鐘頭，之後由兩點鐘又做到六點，哇！連續兩日咋？ 咁啊點啊？ 我翻到屋企同我阿媽講，如果有一日我發生啲咩事，唔喺呢個世界上面，都係因為呢份工。 辛苦在乜嘢？我想問辛苦在乜嘢？咩啊？辛苦在乜嘢咧？ 就係辛苦在。好似全天候有人喺度望住你，一日喺我后面啊嘛，同埋时不时又会过嚟，可能又睇下你做成点啊。我觉得好有压力啊，同埋我唔知道嗰个即系嗰份工，我完全冇自主性啊，冇自由度咯。 嗯，即系人哋俾你做乜就做乜， 系咪？人哋叫你做乜就做乜。 系啊，你做 office 嘅就系咁噶啦。同埋因为 冇咩咧，冇对个人成长，我觉得冇意义啦，同埋对呢个世界冇意义。但我喺剧场生活，唔系喺片场生活。起码我自己中意，我都可能拍一个好嘅作品，有观众睇到，可能会改变到佢少少嘅谂法。 即系其实唔同两样嘢，真系好难比较嘅。你演艺同佢啲办公室， 你做咗单生意，嗰个老板赚到钱。 所以归根究底个结论就系话，你只要对嗰份工系你嘅梦想系你有兴趣，其实你觉得几辛苦都会顶得顺咯。 系啊，啱噶，系啊。 你拣择啫，你个人。 我又唔觉得佢系，即系我赞成佢讲嘅嗰个 conclusion。 系啊 ，conclusion 个总结系总结。 讲咁多废话有个 conclusion。 佢之前嗰啲你可以唔听。 系啦， 但你要听佢 conclusion。呢个总结系 OK 嘅，其实对于每个人都系噶。 系啊，每个人都系。 就算你翻学都系噶。你嗰科你係叻嘅，你中意嘅，你唔覺得辛苦噶嘛？但你嗰科你係唔中意嘅，你成績特別差噶。係 啊， 有冇發覺呢樣嘢啊？ 你根本冇心機做。 所以其實作為家長嘅話，你只需要知道嘅就係話，佢中意邊一樣嘢，好容易睇到嘅咋。佢叻嘅，成績好嘅，願意去做嘅嗰樣嘢嘅話，就係應該要好地栽培佢嘅地方，就唔好逼佢去做一啲佢就唔叻嘅嘢。 咁 Sarah 咧 ，Sarah 有冇唔中意做嘅工作？ 我好少啊，我覺得我好彩，因為我 做唔到 sales 啊。 我做唔做到 sales？ 我做唔到 sales。 我就係做唔到 sales。 係啊，因為我某程度上，我覺得我呃唔到人。係啦，但係 sales 我唔係話佢哋呃人，而係嘅就係某程度上嘅話，佢哋要識 講嘢嘅技巧 啦，去掩飾一啲係咪？ 有啲説話嘅藝術 係啦，有少少咁樣，我係唔得嘅。你知我就係直腸直肚咧，我有時我會同佢講，我諗下你唔好賣。 有少少破绽， 唔系喎，我想讲，我真系想讲，有啲 sales 我见到咧，我真系好想塞封利是俾佢，就系咩咧？譬如你去到一间boutique 咁样啦，或者买一啲护肤品咁样先算啦。喂，我问唔该呢一个好唔好用啊？佢话其实好用就好用嘅，不过喺我哋个专门店买咧就会贵啲咯。我觉得你可以去边度买会平好多咯，即系咁样咯。我心谂其实公司请我你，即系赌你自己米嘅，但系站喺我顾客嘅立场，我 系 好 appreciate 佢咁同。 咁你可能会再帮衬买其他嘢 咧，但系点解要咁做咧？ 系咪先？ 因为佢真系想为你悭钱咯。 系啊， 佢真系想对你。 其实佢只系想你多个客啫。 唔系啊，咁佢真系佢觉得可能佢都系。 但我想问啦，佢咁样之后嘅话，有冇赢到你个心啊？ 你有冇再买？ 有赢到我心，但系冇因为我个心而帮佢买更加多嘅嘢， 你冇买到系咪？ 冇买到，咁佢都咁讲，唔通我仲喺度买咩 ？OK， 我跟住去佢讲其他。 咁你就觉得呢一个人好好啦，系咪？即系呢个 sales 好有， 好 有良心， 好有良心，好坦白。 站在你嘅角度系咯，但系站在 公 司角度，佢就唔系咯。 如果老板企喺后面，真系 冇错 啦。 我所讲嘅就系可以回应翻你头先所讲嗰样嘢，我可唔可以做到呢个 sales？ 我就系唔得啦，因为我会希望能够做到一样嘢嘅，就系令到我嘅老板又开心，顾客又高兴嘅。我觉得好难， 好难 嘅。所以嘅就係我一定做唔到 其實咧 ，sales 除咗 Sarah 講呢啲叫做言語藝術咧，仲有一樣仲難，就係你嗰啲叫 cold call 或者你揾一啲基本上佢心理上未必係想見你嗰啲，你要打開嗰道門。我唔知阿小強有冇試過啲類似啲咁樣，即係 cold call， 即係揾即係真係 call 人去打開嗰個門。譬如有一啲叫保險或者類似啦，好多呢啲啦， 係 好難 嘅，我唔得 嘅。 你 明唔明啊？即係人哋 你太 hot 啦，個人 係 咪？一嚟就熱辣。 佢嗰種即係啲咩厚住臉皮嘅性格，其實係好啱做啲 call 嘅，係啊， 真 係 唔得，做唔到， 死扯爛扯，死纏爛打啲， 佢又唔係嘅。 其實你未未發覺到自己呢一點啊？話唔定你一個香港保險業界嘅 top sales， 係香港保險業界嘅一個損失係咪？係 啊， 而且佢仲未發現到。 DJ 耽誤咗嘅一個保險從業員。 咁又唔講，佢應該係被 DJ 耽誤咗好多嘢。 佢耽誤咗 DJ， 唔係 DJ 耽誤佢， 耽誤咗。 佢耽誤 DJ。 你回應一下， 互擔。 咪話耽誤咗風騷發佈人。 回應一下， 我冇講風騷發佈人。 你回應一下， 冇講。咪咯。 我覺得係互擔。 OK OK， 所以每一个人咧，即系各有长处啦，即系揾到自己适合嘅工作就最好。不过有时唔系个个都能够揾到一份自己好中意工作嘅，系咪先？咁啊，继续喺呢一份工嗰度，希望做住先。 唔系，所以你就要揾咯。我觉得你就系要揾咯，同埋嘅就系呢一个咪就系穷你一生，你应该要追求嘅嗰个就系自己咯，系咪啊？ 揾工又系，揾伴侣又系，都要穷一生去揾。呢个揾到系咩？系你嘅幸福。 喂，今日 Dr. Matthew 都系同我哋讲类似嘅话题，系咪？即系讲到 点样跳出 comfort zone 啊？冇错。 咁样留意住，稍后出现嘅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Keep us together， 快到早上十一点钟。红色火灾危险警告送到新牙，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56%，比较干燥嘅呢个星期二。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人生的指涉情商。今日如果你心情唔好，状态唔好，就要改啦。唔好因为有啲令你唔开心嘅事影响太耐，一定要及时止蚀。呢几个字要列入人生嘅信条。唔鍾意唔合适嘅工作，唔合群嘅圈子，唔合适嘅感情，请你马上离开。唔好过度沉迷怀念以往，因为呢个只係沉没成本。成年人最顶级的自律就是及时止蚀。人都有执念，但不是执迷不悔。每一个决定转身的人都是在风里面等了很久才懂得放低的。 每一个人的精力感情都是有限，人生的悲欢经常被身边几个人决定，所以那些不相关的人，不重要的人，路过的人，能够讲再见就讲再见。不开心啊，做个深呼吸啦。不过是最糟糕的日子，又不是最糟糕的一辈子。你要善待自己，照顾好自己，做好自己身边的事，做个快乐的人。无论你活成什么样子，都会有人说三道四。这个世界只来一次，让我们看喜欢的风景，做喜欢的事，爱想爱的人吧。一生很短，不过四季，一生所求不过是平安啫。止蚀是一个人最顶级的能力，任何消耗你的人事多看一眼都是不需要的。活得通透的人，没有特别想维持的关系，没有特别想留的东西。人之所以要努力，就是为了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面。没有哪个可以一直给你依赖，没有哪个可以帮你成长。人活得累，有时因为太认真，有时因为太想要一些东西。当你有情绪的时候，问下自己是不是有强求一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呢？多一物有多一物的烦恼，少一物有少一物的自在。总有一日你会静下来，好像局外人一样回首自己的人生，你就会明白人最重要只不过是健安平安，一切顺其自然，潇洒走一回。人生是一场的修行，完善自己，宽容别人，接受生活的不完美，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记住，不好的东西，不喜欢的东西，不适合的东西，今天开始学会放下。人生需要学习止蚀，将负面情绪或者引你负面情绪的人同事从你的生活之中一一赶走。 Yeah. 喂，意思意思，我有冇事啊？ 好小事啫，嗱嗱嗱，呢碗药饮咗佢啦。 哇，咩嚟噶？ 好嘢嚟噶，里边有凉鸡、章鱼一条、马小强一只、美丽锐三钱、软重羊毛一汁，五碗水煲三个钟，每个星期饮五日，有病医病，冇病啊补身。诶，饮啦饮啦饮啦。啊，咁饮完之后咯，而家觉得点啊？ 正啊，风骚又快活，精神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他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边个？边个？ 边个？边个？ 表哥， 挂住你啊！ 我都好挂住大家。 你好入流啊，表哥。 系啊， 听唔到啊， 上流啊，你系 上流啊，真系 啊， 一流啊，一流 啊，正啊，一枝棒， 一枝棒， 系啊，冇错。 系咪可以情澎湃啊？佢哋 可以情澎湃， 对你就系咯，对你 系咯，系啊。 诶，表弟啊，你快啲同佢讲嘢啦，唔系梗系嬲啊。 好， 咁咪俾人哋吉到好痛啊！ 我哋有冇咁嬲？有冇我哋屙啲口水咧？表弟，你口水洒喺边度？ 打 你 净水 做人嘅，点解？我就要去讲讲座一间修女学校，你啲口水令到我带住啲， 你又系嘅，讲 佢 带啲罪恶去啊， 扣分啊， 真系马老师你真系， 好啦，逼你咁啊答翻个问题啦，你细个时候表弟，你一定作过文噶啦， 唔 系作过就系我的志愿，你细个嘅时候曾经写过我的志愿做啲咩嘢啊？ 我觉得咧好难噶，我的志愿你谂下好多代嘅人都做过我的志愿噶。 系咪自由题啊？ 系啊， 秋季旅行啊， 我啲爸妈啊，我啲家庭啊，嗰啲 中秋节啊，点样晚啊，点样 过？你想做乜嘢啊？我哋自愿 记得啦，细嗰时 偷呃拐骗的骗头， 佢话你 不要做， 咁你想做咩？你唔知，你唔记得咗？ 唔记得啦。 但 系细个 唔系通常都填嗰啲咩老师啊、 警察、 警察啊、 医生啊，梗系嗰啲噶。 如果唔写文章咧，如果人问你细个时候，你冇谂过？譬如我细个时候谂过做的士司机，点解咧？细个时候的士咧，而家系要一上车，佢就拨一拨落嚟一声，都要两个半。我觉得咁快，只两分钟，冇无止，觉得好容易赚钱啊！我觉得做的士司机好好 啊！你好冇大志。 不过系细个时候，你其实你系凭一个自己小朋友嘅谂法去拣嘅，你唔会即系分析有冇前途啊？ 系啊，冇噶啦，开铺头卖糖 我细细个写我的志愿，我而家做到嘅，就系我要做一位演员。 系咩？你细个已经谂住做演员？ 我细个系啊，小学三年班已经立定志向要做演员。 咁你嗰时有冇做童星啊？ 喂，又咁讲，点 解咁清楚嘅？ 因为我唔知点解对表演有一种好似有种声音叫我系。 咁你细个有冇？ 我会逼我阿妈咧，阿妈你帮我打俾电视台睇下佢要唔要童星啦。我就叫我阿妈打去电视台。 好不要脸啊！ 好不要脸啊！咁你阿妈咧就 我阿妈又肯打喎， 真系 你 啊？边度啊？打喺 边度？打 黎 的，结果咧？结果咧 ？Sorry 啊，我出世嘅时候黎的已经唔喺度咯， 咁得唔得？ 有冇结果？ 你啦， 梗系冇啦，有结果就做咗童星。 唔系，其实好多嗰啲 casting 啊，或者有时广告系会揾小朋友噶。你其实如果你识咧，你就应该去嗰啲登记。 曾经咧，我小学四年班嘅时候咧，咁就总之有个电视台咧就搞一个类似儿童节目嘅主持咁啊，揾小朋友嘅。咁我就同隔篱屋个小朋友咧就一齐排咗段嘢，咁就一齐去参加，就攞咗个咩最佳合拍奖咯。但系咧最后都冇，但系最后都冇 冇 签，因为太细个啦，真系 系咩？ 系啊， 几好喎！咁细个已经知道自己第四大， 所以其实我而家好唔要面，都系 自细培养出嚟。 唔好咁讲， 再加上喺阿马老师身上学 嘅分头之下， 你要加，系啊，你加油加油，系啊，为自己嘅梦想努力，系啊，好服你嘅就呢样嘢， 系啊， 系咯，到而家都仲。 喂，其实你婆都系噶，阿你婆细个中意唱歌噶嘛，佢成日中意唱歌。 我唔系自己想嘅，而系就人哋发掘我嘅，因为我讲过噶啦，我好细个嘅时候喺幼稚园就已经成日俾人哋留堂，因为佢咧就最后尾嗰一堂佢就系唱游堂，咁佢就会成日搵呢啲学生咧出嚟唱歌，咁所以佢咧就要留喺度嘅，就要企喺啲台上面都唱歌。 你走啦，咁细个有伯乐。 伯樂好難遇 啊！冇伯樂，即係俾佢哋 老師 老師嚟。 哦，你可以咁講，你可以咁講，即係佢哋話啊，呢個靚妹又唔怕醜，係啊，又中意表演咁樣。 即係肯定係得得意意嗰啲。 其實好多嘢真係好細個開始喎，即係嗰種性格係潛藏嘅。馬老師咧，你細個咪呃人啲糖嘅，氹人啲糖。 你做開啲咩？ 呃啲女同學同你， 呃 氹氹 上個禮拜呃過啲咩？ 你細個即係我哋揾到好多痕跡出嚟啊嘛！你揾到啲咩？ 原則跑呃嘅一個。擦胶咧，擦胶咧， 同个人，同个人， 我应该佢梗系冇读过幼稚园。 英雄莫问出处，你讲啦，我唔会怪你。 黑材料，黑材料。 你以前细个咧，系啦，叻啲咩地方？你一定有噶，或者你有乜？ 我细个系鹌鹑嚟噶，唔出声噶，去到五六年班 真唔似喎， 变 唔似， 真系先变。 我本来我想咁讲，我细个系鹌鹑嚟，我唔出声噶。 系啊， 即系成日坐埋一边。 细到几时先？ 到而家都系啱啱地噶。 你鹌鹑，咪我大佬。而家都仲系 我唔识讲嘢，佢呢啲叫扮鹌鹑食老虎。 不过我曾经试过喺读大学嘅时候，因为我入咗一个叫电台与电视节目制作，喺嗰阵时我真系曾经谂过去做演员嘅，好似啊，但系我冇佢咁早就已经。 唔系啊，你做咗，你系参与过荷里活电影制作嘅， 嗰个好旧啦。我曾经考过电视台嗰啲艺员训练班噶嘛，系啊，咁但系当然飞翻出嚟啦，我呢咁咪矮得得嗰啲，梗系冇人要啦，咁样。 唔系噶， 矮细 龟 啦， 得啦。 细龟你咪用演员起，佢开始嘅，佢系编剧 啊嘛。 我 系 噶， 好好笑嘅细龟。 佢系编剧开始 噶，同马老师一齐同事嚟噶。 系啊，你唔知啊？ 我识过佢 嘅 细龟， 系啊， 你 系 何威龙啊？ 你睇 下， 啜啜啜噶， 开心噶嗰阵时候，周星驰我咁做，我都点算？ 今日周星驰有句说话，大家记唔记得？如果人生冇梦想， 同啲咸鱼有乜分别啊？ 咁我哋今日听听个听众就关于追求梦想，究竟经历点嘅咧 ？Dr. Matthew， 各位主持人，你哋好啊！我叫 Martin 啊，我做咗工程师就嚟五年啦，但系咧，我发觉自己嘅性格好似都唔系几适合做工程师嘅。其实我由细到大咧都有个梦想噶。就是想做一名飞机师，我之前试过申请啊，咁啱咧航空公司真系俾我去 interview， 我个心咧真系好兴奋啊，好似咧距离我个梦想又近咗一步啊。不过咧，我又担心唔知自己应唔应付得嚟。我由细到大咧做嘢都比较稳阵噶，我成日都觉得自己好多嘢都唔系好掂，唔系好得嘅，冇信心嘅嘢我唔会冒险噶。如果你哋系我，你哋会点样选择啊？我个心咧好想有突破啊，但系我又唔系好想离开我个 comfort zone。咁多位主持人啊，你哋教我应该点样做啊？ 离开自己嘅 comfort zone，我啱啱琴日真系改学生功课，话系啲老师嚟噶。其中我哋老师讲咧话，我嚟紧有个新嘅转变啦，就不嬲中意教书嘅，但难得咧最近有个 offer 就系有人请做飞机师，佢过咗关啊！ 哇，梗系去 啦， 系咪啊？ 系啊， 系啊。咁佢又其实细个成日都中意做飞机师噶啦，咁啊真系试一试啦，结咗即系过五关斩六将咧，最尾真系成功咗有 offer， 咁佢要 quit 份工作。佢话最唔舍得咩咧？除咗中意啲学生之外咧，就系每一日。佢最中意翻去爸爸媽媽屋企煮飯俾佢食，但係如果飛機師之後咧，發覺唔可以日喺屋企同阿爸媽一齊， 一日食飛機餐啦， 飛機餐 好乖喎，呢個細路， 係啊，好好啊。 但係 恭喜佢啊， 係 啊，能夠做到 自己夢想， 冇錯。如果咁嚟咧， 我嘅夢想 係啊， 哦，真係 我的志願嘅時候，你有冇寫過啲咩？ 我細個 去麻雀館嗰度打， 開麻雀 做麻雀專業員，日日都係攞到啲麻雀 通透啦。 細細個麻雀館， 我媽話我天生異品，五隻手指嚟摸牌，唔係打，唔係彈琴嘅，我係 摸牌 嘅。 係咪真係㗎？你整我啲錢 開麻雀，天生異品。 我咪話做咩咯？的士司機同埋開餐開鋪頭啦，好多糖果買嚟食咧，日食糖果咯。 哎呀，好好啊！ 糖果店，跟住後面冇使埋自己食曬。 但係咪話嗰個沿途嚟嘅時候咧，即係認真諗啊，咁如果俾我可以放低好 crazy 嘅，冇限制嘅，你可以想做啲咩咧？我突然諗起咧，就係我成日去日本啊嘛，我成日嗰啲餐廳都好誘人咧，夜晚黑。 啲酒吧咧，係啲和尚尼姑咧，普度眾生，去 bartender 去整啲酒俾啲人飲。 真係㗎， 係 啲和尚整酒俾人飲。 係啊，點解就話？因為夜晚黑太多失落嘅人，太多人唔開心， 咁 樣 開 酒吧咧，佢喺度整酒嘅時候咧。安慰佢哋啊，普度眾生啊，跟住整啲 Dharma talk， 即係一路飲嘅時候咧， 講 下 佛偈， 普度眾生啊，人要個別 individual counseling， 我覺得好有型啊，再最衰我唔識日文，咁啊都想去參加。 你知唔知我試過有一次我有去參加過呢啲咁嘅嘢啊，係喺清邁， 哦係咩？ 清 邁 係冇錯，其實佢有出家人，只可惜嘅就係話咧，我哋嗰個言語唔通，係 啦。 但係佢就話其實你基本上佢係會有一段時間，你係可以去任何一個和尚問佢任何嘅問題，或者你自己有啲咩嘢嘅。话咧，佢就会同你诶倾偈，系、啊，因为问佢人生嘅哲理又得，或者你自己有啲面对有啲咩嘅问题，佢、就会同你倾咯，好好、啊， 好好啊，所以我嘅梦想就系咁啊， 好特别喎呢啲酒吧， 希望开间 cafe 咧就系另一个人生。你有冇听日本有电视嘅咩？夜晚黑先開嘅間鋪頭， 深夜食堂， 深夜食堂， 深夜食堂， 係啦，冇餐牌嘅，就係 啱啱先， 佢十二點後先開嘅。 我同你開， 好啊，好啊，我成日覺得，哎呀，第時出嚟有咩多餘有錢人或者贊助嘅咧，開間夜晚先開嘅咖啡店，啲人食完晚飯之後咧，啲人好失落嘅，譬如年青人唔開心，佢預期屋企。系喂，街度流浪荡啦，喺间餐厅度， 不如嚟呢一 度 饮杯嘢， 食个甜品啦，咁、 啊、 跟住倾 下偈，关下人生。 跟住咧就系有摆台，谂埋啲细节啦，就系咩咧？就系、是、有音乐嘅，有 music therapy 嘅，跟住有 reading therapy 嘅，介绍一本好书嘅。跟紧中间过程咧就会播下歌啦，就系个节目一样啦。跟住咧又有啲心理学嘅讲解嘅。 好啊。 跟住咧当中嗰啲、当中嗰啲嘉宾咧，每人咧就系、是、好似 human library 嘅唔同嘅。成長嘅環境，有啲大人啊，啲小朋友啊，但個個都帶住啲唔同嘅故事 經驗、故事 分享咯。跟住每個禮拜咧，即係個主題，譬如今集講友誼，下一集咧講痛苦，第三日講出賣，第四即係唔同嘅主題，每個主題咧就大家就主要嘢咧去分享，然後跟住有啲心理學嘅理論點樣幫我哋去解決問題啦。 其實我哋而家 咪係啦， 其實我哋而家已經係啦， 係啊， 真係， 其實 你想 飲 咩啊？ 唔 係 自己屋企自己 冇錯啦。其實我啲聽咗咧，仲食緊 brunch 飲緊咖啡茶餐廳，聽住我。我哋做嗰啲普度眾生嘅嘢，接受讀者嘅來信啊，有 冇 食啊，有 meditation 啊， 有故事啊， 已經係啦， 做緊噶啦，係啊，咁希望第時有空間嘅咧，有啲實體版嘅，咁就更加開心。 其實係咪可以諗下喺香港做呢個咁樣嘅，唔需要好大，但係細細間一個 coffee shop 仔，係咪啊？都可以喎。 都唔開心，尤其是呢幾年啊，如果一個空間有啲人喺聚埋一齊嘅話咧，好似先日本嗰啲和尚， 我諗到啦，我有地方， 即係 新界啊， 唔係。我有地方得，我一陣間同你講。係啊，好，我哋就喺今日啦，五月十四號，係啦，朝頭早嘅十一點，係啦，十一點十三分，我哋許呢個願， 好，立呢個願啊，咁又好， 立呢個願， 所有嘅嘢能夠實現咧，所有夢想咧 ，begin with 咩啊？你嘅 intention， 冇錯， 你嘅 intention 清清楚楚係向善嘅咧。總會發生嘅， 一定會。 你信唔信啊？你有冇咁嘅經驗啊？ 有，我相信。 你有冇咁嘅？你有冇啲咩例子？如果真係我細個時候冇諗過，即係大個咗咧，一步一步咧係已經呈現咗嘅。 有， 我有喎。諗起咩咧？細個時候真係諗過做老師，咩大個即係做老師，因為上到中學嘅時候啊，第時咧如果住間屋咧喺學校對面就可能望到，咁最尾咧即係買咗間屋咧喺學校對面望到自己母校，因為諗下啊，大個咗咧除咗老師咗咧啊，如果做心理學做輔導啊喺大學教書就好啦，呢發覺不知不覺咧全部實現曬，跟住又好開心自己，第二方面。问翻自己就系、是、你嘅心咧，要谂得清清楚楚去好嘅嘢，好嘢会实现。点样谂啲衰嘅咧，都会实现。 你许嗰个愿咧，你要识许。 系啊， 系啊，因为咧，其实你个心咧系唔识得讲嗰啲嘅就系唔系嘅嘢噶。你要诶立嗰个愿嘅时候咧，就系、是、要系正确地去话俾佢知。 你想要啲 乜？你想要啲乜嘢？就 唔 係話我唔想要嘅 嘢， 因為如果唔想要嘅嘢， 唔想要嘅嘢， 冇錯，你個心係唔可以回應你一啲嘅就唔想要嘅嘢噶，係佢只可以回應你嘅就你想要嘅嘢，佢就會幫你做到嘅，就會天時地利人和喺啱嘅時候遇住嘅啱嘅人、啱嘅地方，你就會實現到。 咁呢個好似有本書咪叫 Alchemist， 唔記得中文叫咩牧羊人啲咩咧？佢其中一個説話要知大家咩就係，只要你有清晰嘅夢想願嘅話咧，整個宇宙 會 就會一齊。 幫你， 你講嘅嗰本係 secret， 係 law of attraction， 係啦， 誒類似係啲咁樣嘅嘢，但係 secret 嘅就話，其實如果你只要立一個願啦，當然你嘅 intention 係好嘅，唔係作奸犯科，一定唔可以害人嘅嚇。其實咧，你嘅 whole universe 由你叫做全個宇宙啊，喺嗰個時候嘅話就會開始回應你㗎啦。你逐步一步一步嘅話，但係你要成日提醒自己，即係呢樣嘢一個正向一個正念，慢慢慢慢嘅話咧就會天時地利人和就會。佢啱啱好嘅時候，嗰、那個 timing 到咧，嗰樣嘢就會成就嘅，係一定會嘅。 因為我都有聽過呢方面嘅一啲理論咧，佢話咧，其實我哋嘅思想咧，好似一個 frequency 咁樣嘅、一個頻率咁樣、你只要嗰個正念啦，即係你個 frequency 同你嗰個 universe 個 frequency 咧 connect 到咧，呢、這個宇宙嘅力量就會幫你實現嘅。我上年咧發生嗰個少少嘅，我覺得係幾真實嘅。因為上年咧想 plan 去旅行，我就話咧，哇！我想去即係中國內地啊，去西藏啊、雲南嗰啲地方咧。咁點知今年年頭我就去咗雲南啦，我就覺得哇！我真係諗咗成年㗎，即係要諗成年就得㗎。 好嘢， 一諗就得啦，係咪？係 啊， 相信夢想就會成真。 唔係順手哥俾阿 Martin 同佢打打氣咧，佢想做飛機師嘛，就送上一關於。會飛嘅歌 ，I believe I can fly，I can，yes，Martin，you can fly。 每一個朋友都係夢想可以達到，在天空飛翔。 I used to think that I could not go on, and life was nothing but an awful song. But now I know the meaning of true love. I'm leaning on.If I just believe it, there's nothing to it.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 I think about it every night and day. Spread my wings and fly away. I believe I can soar. I see me running through that open door.I can fly. See, I was on the verge of breaking down. Sometimes silence can seem so loud. There are miracles in life I must achieveBut first I know it starts inside of me. Oh, oh, if I can see it, then I can be it. If I just believe it, there's nothing to it.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Spread my wings and fly away. I believe I can soar. I see me running through that open door. I believe 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fly. Oh, I believe I can fl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警方起诉三人涉嫌违反英国国安法，其中一名63岁男被告同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行政经理袁崇标的英文姓名相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中国驻英大使馆和特区政府已经就事件发表声明，特区政府已经要求英国政府公正处理事件，确保有关经贸办职员的权益受保障，同埋确保经贸办运作不受影响，重申任何对特区政府的无理指控都不能接受。李家超说，香港驻伦敦经贸办的日常工作是与当地不同人士沟通，推广香港的经贸文化和香港优势，令英国当地不同人士更了解香港的经贸商机。被问到有指被捕的经贸办职员是李家超的同学，李家超说，网上流传的一张相片是毕业合照，他对有关人士的印象就只有那张照片。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指出，社工注册局目前的行径和决定严重偏离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精神，有必要完善社工注册局管治，有方案会尽快公布。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行政会议前被问到事件时说，绝对支持任何对现时系统拨乱反正的措施，如果有需要矫正错误或系统上的不完善，都应该要做。有信心劳福局充分认识和掌握事件，认为当局会适当处理。正在澳门考察调研的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到达政府总部。澳广视报道，据了解，他和行政长官何一成和特区政府官员座谈交流，听取特区工作汇报。政府总部周边加强安保，多名警员在场。在朝早8:30，夏宝龙坐专车抵达中区一间酒楼，何一成在场迎接。夏宝龙和社区服务咨询委员会部分委员在酒楼饮茶和交流，了解市政情况，逗留大约个半钟头后离开。夏宝龙昨天下午抵达澳门，先到澳氹第四条跨海大桥澳门大桥视察，晏晚在礼宾府和贺一成会面，并在对方陪同下和特区行政、立法、司法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交流，了解澳门最新发展情况和表达中央肯定特区政府的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气不稳定。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00点，跌14点，成交金额7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44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2点，跌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8.8升6毫，阿里巴巴82.5升7毫，盈富基金19.27冇升跌，美团123元升7毫，恒生中国企业68.46跌4仙，小米集团19.96升6毫，建设银行5.54跌9仙。快手58.5升1.75，药明生物14.7升5.6，工商银行4.48跌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1，日元156.42，瑞士法郎0.909，加元1.368，

系咪叫滚滚有神？ 系滚滚有神， 好好啊！ 马老师啊，个滚字点写啊？ 点写？ 火字 唔系 G U G U A N 嗰啲咩？ 火字呢个就系个滚字， 滚滚滚有神嘅。同埋发觉有梦想嘅人咧，佢真系早起身啲个，发觉珍惜时间。我小杨都系噶，你见到成日唔想瞓觉，你话希望有啲时间。 系咪？唔想瞓觉，因为我瞓失眠，好好大，佢唔想食橙啫。 之后仲唔系食橙？ 咁你有冇见到啲人有梦想嘅时候咧？你发觉系真系有系咩中文叫咩 ？Resonating 系令到咧，就算我冇梦想咧，睇到佢咁样咧。你觸發你內心咧，哎呀，我都 有感染 啊！譬如 Mira 啦，你見到啲人咁受歡迎，啲年輕人就係本來肥仔嚟嘅，為咗追求夢想咧，去 discipline 自己啦，付出努力啦，唔怕辛苦啦。 冇錯， 中年好聲音都係啦，見到唔同人生嘅階段咧，去追求夢想咧，又發覺又真係唔同嘅喎，因為咁樣咧係感染到周圍身邊嘅人都觸到你嘅內在嘅自己追求夢想嘅喎。 夢想同年紀係冇關係㗎，搞唔好搞錯。 幾多歲都 有。 都可以做噶， 系啊！ 我听过一个例子啊，真人真事嚟噶，系有个婆婆咧，佢六十岁咧先发觉自己爱上跳芭蕾舞，佢六十岁先开始学，六十岁先开始拉筋，之后佢跳咗二十年，嗰阵时佢做访问系八十岁。 哦，你访问过添啊？ 唔系，我听睇个访问系我朋友访问佢。 我听过有个婆婆咧，好老先开始画画，咁啊画得好好，甚至要开画展添。 我上网睇嗰个伯伯咧，系七十几岁喺台上面行 catwalk， 做个 model， 好有型喎。系啊，身形好好啊，强壮。所以梦想。 所以 never too late， 冇错，有梦想就追啦。 咁但系调翻转话，点解人我哋会却步，唔敢跳出自己嘅 comfort zone 咧？ 惊冇面， 冇面。comfort zone 系点样噶？小杨， 好舒服，样嘢系习惯晒，知道点做点行，唔使再谂。 上面可唔可以同佢讲多啲？ 可以啊， 松嘅，由一个安全。 其实大家都成日听啦 ，comfort zone 即系呢个安舒区咧，或者叫舒适区咧，其实源自九十年代一个心理学嘅理论嘅。咁啊，呢个理论咧，佢就系话啦，唔单止有呢个 comfort zone， 其实人咧心理入边咧有唔同嘅 zone 嘅，咁一齐去睇下，同埋我哋不如每个 zone 又睇下嗰个 zone 系关于啲咩，系咪？ 好啊， 有冇盯住 zone？ 有冇松一松？你睇下有冇盯住 zone？ 我 听 到 松一松，松一 三点三， 表 弟 有 松一松，有 个 twilight zone 啊！ 好多 松。 好，咁我试下睇下先。譬如咧，我先讲咗边几个松先啦。有嗱，佢会顺次序嘅，就系一个安舒区啦。第二个咧就是一个叫惧怕区。咁第三个咧就是一个学习区。咁最后一个咧就系成长区。咁呢个理论就话啦，每一个区域咧其实都系环环相扣 ，closely related 嘅。咁就系会如果人处于嗰个环境嘅状态同埋个行为习惯长期都喺呢个舒适区入边咧。咁就會好難你去到頭先所講最後嗰個成長區啦，係啦。咁而家又睇下啦，即係同埋有講啦，如果人咧可以突破到自己呢、這個舒適區咧，可以能夠好即係好叫咩啊？好坦然咁樣面對自己嘅壓力同埋危機咧，咁先係幫助到我哋去完成呢一個個人成長呢、這個 personal growth 嘅。咁我哋試下睇下啦，頭先講咗有四個鐘啦，咁每個鐘其實都有啲特別嘅地方，啲特色嘅，咁譬如頭先講嘅第一個 comfort zone 咧，佢就話啦，如果我哋長期處於呢個位置入面咧，我哋係會覺得好安全，同埋覺得所有嘢咧都 習慣， 係習慣咗，同埋所有嘢都係 under 我哋 control 喺我哋控制範圍以內嘅。 咁第二個唔好處咩咧？ 系 啦，难 就会难啦，同埋你得唔到啲意外嘅嘢，因为你所有嘢都估计得到噶啦。 系，同埋你冇得水咧，如果系唔喐动嘅话咧，系咩水啊？ 死 水，死水啊，系啊，流动嘅水咧先有生命力噶。咁所以咧就我哋停，如果永远都停留喺一个安舒区，系啊，好舒服，但系日子耐咗，发觉就系死水一次，即系乜都冇生命力嘅。咁惧怕区咧， 第二个惧怕区咧就系会好容易会俾人哋嘅意见去影响，即系会左右到你自己嘅方向啦，同埋咧。你好中意为自己嘅行为啊，去揾一啲藉口嘅，系啦，同埋就系会好明显啦，就系你冇自信咯，因为你冇自信，你先会俾人哋左右啊，系咪成日揾藉口啊？我觉得譬如我读书嘅时候都会多嘅，即系譬如尤其学一啲新嘅嘢咧。你要去跳出嗰個自己唔舒服嘅地方，譬如可能我細細個中學嘅時候玩話劇噶嘛，當你要企出嚟去講一段獨白去演啊，或者我翻舊咧試過咧，有人叫我要大師哥，我嗰陣時都好怕醜，因為我唔係好中意喺人哋面前唱歌嘅，係啊，叫我做戲都好啲，你個唱歌就唔好，所以我成日都話，哎呀唔好啦，唔得閒啊，又或者 即係寧願推， 即係其實都係 避免呢啲 冇乜自信咯，係咯。 咁啊，學習佢咧，當你能夠願意跳出多步啦，去面對恐懼啦，咁就去 係啦。當你戰勝咗自己恐懼，去到學習區咧，咁其實即係表示咧，你好願意去接受頭先所講一啲挑戰啊、困難啊，亦都喺呢一個地方咧，即係你面對困難嘅時候咧，係伴隨住你會學到一啲新嘅技能，係啦，咁就可以。但係咪佢意思係咪咁咧？我 Doctor Miffy 可唔可以更正？如果講錯，即係當你去學習到某一樣嘢，你習慣咗啦，你學識咗啦，其實呢一個區域咧就會變成咗你下一個嘅舒適區咯，即係變相你第一個舒適區嗰個領域咧，其實就會擴大咗啦， 因為我啲嘢已經 master 到啦嘛， 冇錯，咁變成咗你下一個嘅舒適區。 長期停留一個咧，就慢慢又變成一個舒適區噶咯、嗯。所以人想有繼續成長嘅咧，就係、是、 不停向前， 不 停學習 啦，不斷去學習啦、嗯，不斷克服自己嘅恐懼啦。咁、嗯、講開恐懼咧，就係、是、大家冇試過，我哋成長之中咧都好多 self limiting belief，、嗯、就係自己局限 自己唔 得， 覺得唔得噶啦， 係啊。自己唔得啦，頭先話 Martin 都講咧，就覺得我成日自己咧，就係做啲安全有信心嘅嘢，都有失敗機會咧，我就避免噶啦，因為我覺得自己唔得咧，我唔會去做嘅喎。咁呢個咪框咗自己咯。咁、我哋玩個遊戲啊，嗱，大家攞張紙筆出嚟， 好。 咁咧就係英文咧叫 anagram， 就係啲咧就係拼字遊戲。咁咧我就係將我俾個字你咧，你將佢調轉啲英文字序。OK， 就揾翻另一個字出嚟。譬如簡單先啦，三個 level， 第一個就係、是。bat b a t， 可唔可以帮我转翻做将 b a t 啲字序调转咗，变成另一个英文字啊？ 调转啊， 系啦，三个英文字母系 tab 啱啦 ，t a b b a t 转做 tab 啦。咁下一个咯，就系 lemon 柠檬 l e m o n， 可以转做咩字咧？ 不是一定是要将它调回转的，就是你可以把它重组 Melon 啊，表弟叻 Melon 喎，第三个难度高了，升呢啦，这个不是英文字来的，不过你将这几个英文字母呢帮我重组回变成一个有意思的英文字、第一个英文字母就是 CINERAMA，就咁多啦，各位读者咧都听众都试下。 我重复一次系 C I N E R A M A 啊， 系啦，将佢呢几个英文字母咧重组翻，转做有意思嘅。 呢、這个好难啊，系咯，我就知 cinema 唔系啊，佢叫你自己重组翻。 系啦，重组翻 cinema 又冇咁多。 呢个 cinema 喎，呢个 系啊 ，cinema 得六个字啫嘛。 将呢个字系话俾个显示啦，第一个字 A 开始啦 ，A 开始啊， 系 啊， 是 不是 Mary 什麼的？對了 America American American 誰好呢？那你三個其實很快脆，可能一兩分鐘就搞定了。那有一個老師做了一個實驗，就是怎樣呢？就是跟一班學生說，我們玩個遊戲 Anagram， 他們是中學生來的，那給他們三個英文字母，第一組就是這三個英文字母，不過第二組就是头嗰两个咧系做唔到嘅，第三个咧系一样嘅。咁咧，当佢做嘅时候咧，成班同学以为自己做同一份卷，咁啊，每次就第一条开始做先。咁啊，半班同学举手做到，两个半班同学咧做唔到。嗰啲同学啊，点可以做到做唔到咧？于是你有咩感觉啊？当同 学觉 得自己冇用咯， 冇错啦。咁样人哋做到做唔到噶，同埋三个字啫嘛。咁但系其实个老师整蛊佢，佢个 version 呢个三字咧拼唔到一个有意思嘅字嘅。到第二次，好啦，我哋试下第一条咯。第二条咧，发觉又有半班同学做到，个老师叫做到嘅举手。咁其他做唔到嘅，有咩感受？ 又失败感， 又系第二次做唔到。 系、 咁结果有趣的地方就系咩咧？第三条，其实第三条咧， 系 全部同学都系一样，系可以做到噶。 但系嗰班都做唔到。 冇错，老师问边个做到啊？有半班同學是沒有舉手是做不到的，為什麼啊？個老師後來做一個 debriefing， 剛才我很成功地用幾分鐘時間，我 induce 了 learned helplessness 給大家，就是小楊之前講過，就是 學習無助感， 是啊，其實有時候那些不是不行，是我自己 limit 了自己，因為之前試過太多挫敗經歷，我深信自己我不行， 可能不試，可能試都沒事， 他都不試了，沒錯，但 那兩條都不行了，這樣 是啊，有時候我們成長之中為什麼不能夠跳出自己嘅 comfort zone 咧，就系我自己嘅信念，我关咗自己咯，我唔得咯。你信乜，你就会实现啲乜，你真系做唔到啦。 但唔係咩個 reality 咁啊，係你自己深信嘅嘢，你實現咗你想嘅嘢咯。 嗯，所以有時候都 appreciate 身邊啲朋友咧，佢哋有種心態就係、是。愈强越强、嗯、即是我的挫败越大我亦都有更大的 resilience 去迎接更强大的困难和挑战。 是啊，那我们怎样克服我们的安舒区呢？ Martin 问一个问题，怎样跳出安舒区？其实他问的问题呢，就是说我究竟 quit 不 quit 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呢、嗯、其实他已经有答案的了。不过问题就是说，哎呀，但怎样跳出这一步呢是很艰难的。那我们就探讨一下怎样跳出安舒区。我来说有六个步骤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咩咧 ？Know your desire，、 嗯、 你系咪清楚自己你想要啲咩咯？ 嗯， 你又揾唔到自己想要嘅话咧，你系唔会有动力去做嘅。 嗯，同意。 所以 Martin 问翻自己，你系咪深信你自己好想呢、這个你嘅梦想做飞机师咧？ 嗯， 如果系嘅话 ，Why not？ 如果唔想就唔会问呢个问题 啦。冇错啦，系啊，你唔想我又咪继续安舒自己嘅环境之中咯。 系啊，你咪继续去做你自己 而 家做紧嘅嘢咯。 系啊，需要多啲聆听你自己嘅心啦。如果发觉一样嘢，发觉哎呀，忍住，可能有内心话听，你唔做，你有 regret 啫。 系啊， 你要 in touch with 你自己。 冇错，一定要试啊！如果唔系嘅话，你会有遗遗憾噶，又唔可以留下遗憾。 系啊，成日睇啲文章咧，话咧问嗰啲临死嗰啲病人咧，有啲咩 life regret 啫？其中一个都系话咧，当时冇把握机会去追逐自己嘅梦想。 嗯， 系啦。咁第二个步骤咧就系、是。check 翻你自己嘅內心有啲咩 self limiting belief。你如果成日話我唔得噶，我天生數學唔係咁嘅材料，我五音不全噶，你每次都咁樣諗自己我唔得唔得嘅咧，你就去實現翻你自己唔得嘅嘢嘅喎。 係啊，冇錯。呢、這個咪就係、是、係啊！呢、這個咪就係你同自己個心對話係 啊, 啊！你話俾自己聽唔得嘅話，你嘅身體就會配合你咯。你話你唔得啊嘛，咪唔得咯。 我咪實現俾你睇咯，係唔得㗎。 我又相信咗啦。 係 啊, 啊，所以你唔好講一啲 negative 嘅嘢啊，係啊，唔好俾一啲咁樣嘅信息佢。 咩即係新年嘅時候咧，我成日都開始懷疑翻自己，唔好亂咁捉人哋咩咧，就係、是、心想事成喎。點解咧？就係、是、有時你諗啲唔好嘅咧，都會事成嘅喎。即係你要清楚你自己諗啲咩點樣。有啲人成日唔想乜乜，佢又實現咗自己唔想要嘅嘢，所以自己要小心啲。佢祝我哋咩説話？ 好好啊， 係啊，你心諗乜？你嘅即係你要英文句説話咩？就係、是、你一定要好 cautious what you pray for, what you ask for。 嗯， 如果唔係嘅咧，哎呀，你就成咗你自己唔想要嘅嘢㗎啦。咁、第三咧就係、是、你能夠去 tolerate uncertainty， 能夠接受啲嘢。追求夢想嘅時候都有個空，有個 moment 就係咩啊？就係啲嘢唔確定嘅噃。你有個心咧，能夠可以 tolerate 啲嘢好 ambiguous 嘅，啲嘢好似好唔清唔楚嘅， 好模糊嘅， 好模糊嘅。但我都能夠咧有個心好大嘅心咧，我能夠承載到中間個過程咧，可以去旅行，去 adventure、 嗯。 雖然唔知道，但我心上咧就係成個 最後都會好 嘅，都 係 好 嘅 destination。 我覺得呢一樣嘢係最辛苦 嘅，係啊， 跳出嚟 comfort zone 就係呢一樣嘢，係咪？你唔肯定，又好似。得又好似唔得，又覺得可能進一步，跟住退四步，好驚噶。 跟住、 啊、 又 會 諗 咧， 我有冇做錯決定咧？ 係啊 ，we need to pull 一次去遠足喎，去旅行喎。跟住有兔仔定咩咧？我唔知叫咩名啦，就問佢啦。啊，你覺得咧成個旅行咧旅程咧，你覺得呢個 adventure 最難度啲咩啊？最重嘅咩啊？係個 process 係個旅程啦，定係個 destination 啊？係話兩樣都唔係啊，最重要係。你的 companionship，、你同我一起嘅， 因為有你嘅陪伴 啊，所以你發覺有時你，有時好在意就係、是、我夢想唔得，我付出代價，好似犧牲，其實重要嘅唔係個 destination，、當你能夠去為自己夢想追求嘅時候咧，中間遇著嘅人與事嗰啲經歷，識嘅新嘅朋友， 係最珍貴， 都係值回票價嘅。 聽唔聽到？聽唔聽到？ 係啊。第四嘅話就係 willing to pay the price， 係願意付出代價咯。係啦，咁我。上个礼拜啱啱礼拜日系咩节啊？ 母亲节。 我未试过好感动咧，就喺圣堂入边咧，个神父祝福啦，跟住咧话今日系母亲节，送份礼物俾所有嘅 妈妈 啦。咁咧当中好多菲律宾姐姐咧，听到时咧系眼湿湿，有啲系真系要抹眼泪，跟住谂翻咗系 挂住乡下嘅妈妈。 其實佢自己都係媽媽，我嚟到香港係照顧人哋嘅小朋友，我嘅小朋友係喺家鄉，跟住有啲可能冇小朋友都好啦。其實佢自己都自己媽媽噶嘛。咁、我成個過程咧，突然間其中一個過程咩就係、是、收奉獻。我聽到啲音樂聲咧，我未聽過咁清脆咁好聽嘅，唔係因為啲 choir 唱得好聽，而收奉獻嘅時候咧，聽到嗰啲姐姐咧將入錢嘅時候，佢得十元八塊跌落去。 每個人幣嘅碰撞聲。我哋屋企香港人好有錢，可能捐好多銀紙，但係捐嘅硬幣。但我諗翻，佢捐嘅硬幣十元八塊，同佢人工嘅比例係遠遠高過我捐100元我嘅人工。咁嗰剎那感受到呢啲人，佢哋追求夢想，我相信就係離開家園，去為自己嘅家庭去付出。佢願意付出呢個代價。晚年嘅時候咧，幸福嘅家庭，小朋友大個咗咧，係有知識啊，有好多人愛錫。咁我都諗自己啊，你願意為自己嘅夢想去付出努力咧？ 係，其實佢姐姐都喺度追求緊佢自己嘅夢想，係咪啊？佢心目中一個美麗嘅家庭，同埋一個幸福嘅家庭嘅圖畫，我哋要對佢哋好啲。 冇錯啊，我哋個人咧就係所有嘅人。都同我一樣，我哋追求夢想，我哋要去尊重翻人哋啦，要愛惜翻人哋。咁最尾咧，我想講一套電影咧，就係同一個六樓後座啊， 有 啊，講咩記唔記得？就講緊年青人 Lucy 姐 啊，係啦，最近 Lucy 姐有個老闆咩包租婆啦，班年青人咧無所事事啦，又玩 True or Dare 啦。咁最尾咧就唔知一次佢哋玩得太過分咧，有個年青人就講啦：好啊，你玩咁大嘛，叫我食 sushi 啊嘛，我哋玩大啲，一年之後你定個目標，邊個做？唔到目標，知咩後果咩？冇錯，要錫老闆包租婆八十幾歲嘅包租婆嘅咁叫一年之後咧，班年青人就聚出嚟咯。一年前你寫過啲乜，做唔做到？叫咗一句話，哎呀，做唔到啊，開始賴皮啦。跟住話，哎呀，講下笑啫。跟住啊，老闆娘聽到之後咧，即係唔係包租婆輸緊之後咧，哎呀，我仔話香港人冇前途，點解？就你班年青人冇擔待啊！講咗之後唔算數。咁跟住有個其中一個女仔話：，唉，算啦，我食嘟嘟都唔俾你咁話啦，我食。跟住其他人就：，唉，算啦，我食啦。咁最尾當準備要食嘟嘟嘅時候咧，突然間其中一個年青人收到電話，電話響啦，就話：一年前我寫個目標出本書，今日出咗啦，成功咗，大家唔使食嘟嘟啦。點知近嚟又輸埋去。有个年青人含住根，佢话好暖啊，嗰啲嘟嘟， 好有担大。 结果就系、是、啊，年青人就系好荒唐嘅，好多啊讲得出，但系其实俾信心佢啦，追求梦想，我哋香港系有希望嘅。 有噶，年青人要加油啊！ 一定要加油。 好，佢呢套戏最后最后一句金句噶，我仲有记得，唔记得咗咧。佢有个年青人问阿 Susie 姐啊，佢话 Susie 姐啊，如果用1元买快乐咧，贵唔贵啊？舒淇姐话：梗系贵啦，因为快乐系唔使用钱买噶。 错啦，就系呢首歌其中嘅插曲。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No， 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 Beyond 嘅海阔天空啊！星期二嘅早上快到12点，27度嘅温度，相对湿度49%，听紧风骚快人。先听12点新闻报告，翻嚟继续仲系一个钟头，唔好行开啦。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化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咩啊？ 西班牙牙学院 ，Hola，Hola，Hola，Hola，Hola， 又嚟到 Carlon， 所以 Miguel， 伊都 ，Brian，Hola， 所以 Sarah，Hola Sarah。 ¿Dónde está tu hijo? Ah, mi hijo está durmiendo. ¿Qué dice la cosa? ¿Qué pina? ¿Qué va a hacer? ¿Qué va a hacer? ¿Qué va a hacer? ¿Qué va a hacer? ¿Qué va a hacer? ¿Qué va a hacer? ¿Qué va a hacer? ¿Qué va a hacer? ¿Qué va a hacer? ¿Qué va a hacer? ¿Qué va a hacer? ¿Qué va a hacer? ¿Qué va a hacer? ¿Qué va a hacer? ¿Qué va a hacer? ¿Qué va a hacer? ¿Qué va a hacer? ¿Qué va a hacer? ¿Qué va a hacer? ¿Qué va a hacer? ¿Qué我哋外國都有啲親戚朋友都聽緊嘅，其實 真係㗎， 哇！ 佢哋話翻俾你聽又聽。 International， 你 嘅親戚朋友定係我哋？係 啊係啊，即係譬如我爹哋啊。 你爸爸有冇話你啊？ 教得好啊！ 哎呀，啲哦， 好嘢好嘢好嘢。 佢話我成，佢話我成日瞓覺。 冇啊，冇冇冇冇，絕對冇呢咁嘅。 佢哋喺邊啊？喺而家 喺香港定 喺加拿大？喺 加拿大啊！哎呀，多謝。 世界好細㗎，係 啊。 系啊，我哋都要好多谢 Billy Sir 吓，呢段日子以来，不论系咪教着我哋咧，就系教我哋学咗有好多西班牙话啦。不过其实咧就即系 你哋 bring out 呢个 news 啊，系啊，我真系唔忍心讲，系啊，天下无不散之言， 冇错，系啦，咁我哋好喜欢嘅， 冇错，系啦，就即系暂别我哋一段时间，系啦，小别胜新婚点讲啊？ 小别胜新婚。 咁所以今日咧，西班牙學語咧，暫時咧就係最後一次啦， 係 啦， 第 一季完啦， 一季完好， 係啦，就俾 Billy Sir 放假先，係啦，咁遲啲咧就再遇歸來，好唔好？ 好， 咁啊，今日同我哋講嘅會唔會係同一啲即係祝福啊，或者係 再見再見啊？ 係咯，點樣係咯？我哋成日講啲食物啊，講好多其他嘢，點樣鬧人啊？ 冇啊！ 點樣鬧人？ 有咩？ 唔係 冇啊！ 一講嗰啲马老师讲完系啦，讲完好似闹人咁。 系啊，我明啦。 你啊，话你啊，闹人。马 老师 唔系嘅，唔系闹人 ，sorry， 唔系闹人，系调转，系吸引咗好多人对西班牙文有兴趣。 系， 咁就好啦， 都吸引咗两个嘅，我估。OK， 好啦，我哋今日嚟开始啦， 系好嗱，咁我哋做翻一个revision 啦。 好 嗱，咁第一就我哋打招呼， 打招呼 啦， 好啦， 系啦，系啦，咁问人哋你点啊？咁我哋就 Como estás， Como estás， Como estás， Como estás， 系啦。咁如果你好嘅，我哋就 Bien， Bien， Gracias， 系啦。如果我通常 Thank you 啦，即系 Fine Thank you 咁啦 ，Bien， Gracias， Gracias， Y tú， Bien， Gracias， Y tú。 系啦，而都即系， 你咧， 系啦，还翻我个 question。嗱咁，我哋有几个方法咁样。嗱，一个就好啦，好就 bien 啦 ，bien。 啊，唔好就 mal。 系啦，啊，如果好好咧，你可以话 muy bien，muy bien。啊， 唔好就 muy mal，muy mal。 系啦，系啦。咁如果超好咧，你就可以。 Phenomenal， 即系咩啊？非常好啊， 非常好，系啦。 哦 ，phenomenal，phenomenal。 咁非常唔好就 fatal，fatal， 即系 fatal 咯， 系差唔多啦。 系啊，真系 fatal， 搵到死啊！ 致命啊， 系啊 ，fatal 系啦，系啦。嗱咁，我哋试下做一个 practice 啊。 好， 嗱咁，我同阿 Carlon 啦， 同阿 Carlon，OK， 好啦 ，Carlon， 嗱 ，Uncle 喺加拿大听紧噶 ，OK OK， 你心机冇声 ，Uncle 西班牙点讲啊 ？Deal，Deal，Deal，Deal， 好啦 ，Carlon， 好 ，Cómo estás？ Bien。 Gracias. ¿Y tú? Yo, muy bien. Gracias. Muy bien. 幾好啊！ 第一季就係咁 噶 啦， 合格 合格 啦， 合格合格 合格合格， 係啦，我爹哋會讚我，哎，你搞得好啊咁啊！聽得明， 係啊 ，OK 啊 ，OK 啊，我都覺得佢好。 好嗱，咁我哋平時咧，我哋咪話介紹自己啊，衰啊，衰靠撈，衰拜啊，衰炒咁係啦，係啦，咁嗱，我哋通常個反應就係講 mucho gusto，mucho gusto。 Mucho gusto 真係 nice to meet you 啦，即係個意思就係 nice to meet you，mucho gusto，mucho gusto 嚇。如果唔係咧，就可以話 encantado，encantado 就 係點 講 ？nice to meet you，nice to meet you，delighted 咯 ，delighted 咯。 哦， 唔係即係唔想大家係咁鬥 mucho gusto， 咁你可以轉啦。 嚇， 咁不過如果 Sarah 就係 encantada，encantada 啊嚇，因為我係 BA。 系啦， Encantado， 就係 男 仔 ，Encantada，OK，Encantada， 系啦 ，OK， 好，咁我哋可以試下咯， 好啊， 好啦 ，Soy Billy y tú， Soy Basilio Brian， 哦 ，mucho gusto， Encantado， 啊，就係咁啦， 好好啊，呢個應該係讀第二版噶，係嘛？我覺得好挫敗。 哎呀！頭先 Doctor Matthew 講咗，你要挫敗，你要戰勝佢， 要 出 confession。 好啦， 嗱，咁下一個咧就我哋譬如恭喜人啦， 係啦， 通常即係可以為好多原因恭喜人噶 嘛。 咁我哋最興嘅就係最 common 咧就係 felicidades。 felicidades， 記唔記得 felic 係咩？ 開心 happy 係冇錯冇錯 ，happy birthday 即係啦，咁 felicidades 即係 happiness 咁咯。 哦，得祝人哋喎，就咁啊，快樂咁樣啊， 快樂係 啦， 祝即係祝你快樂， 即 係 等你好開心啊，即係嗰啲咁樣嘅 felicidades， 得前後唔使有嘢噶，就咁 felicidades 咁樣嘅就 係啊 ，felicidades 得噶啦，前後就係 exclamation 咯， 即係好似 congratulations 咁樣。 系啦， 我以為要加個咩鄧你快樂咁，即係唔使嘅， 我唔使噶啦。 Felicidades， 唔 使啦。Felicidades 係咪即係 congrats 咁嘅意思啊？ 都可以，係啊。 哦， 嗱，咁如果成班人又係鬥 Felicidades， 咁我又可以轉下用第啲字。 嗯， 啊，咁下一個就係 Enhorabuena， Enhorabuena， Enhorabuena， Enhorabuena， Buena。Enhorabuena， 系啦 ，Enhorabuena，Buena，Enhorabuena， 系啦， 你好似佢先得 ，Enhorabuena，Enhorabuena，Enhorabuena，Enhorabuena， 哎，啱啦 ，Enhorabuena，Enhorabuena， 好 好啊你 ，Enhorabuena 点解啊？ 嗯，都系 又 系，唔系嗱，如果你将个字拆开咧，即系 good time 咁咯 ，good timing， 好时间， 系即系啱时间，即系一个系啦 ，Enhorabuena， 合时咁啊。 Good time， 系啦 ，OK。 之后我中意啊， 嗯， 下一个 good luck 啊， 嗯， 系咪啊？ 系啦，下一个就 buena suerte， buena suerte， buena suerte， 我唔识读嗰个字， suerte， suerte， 好难发音啊， buena suerte， 即系好似你着嗰件外套咧 ，sweater， 啊 ，sweater， 啊，不过个 R 同个 T 调转嚟。 Suerte，Buena suerte， 哦， 呢个即系咩意思啊 ？Good luck， 系啦 ，OK，Buena suerte，Buena suerte，Suerte，Suerte， 哇，好难，好难 ，OK， 我哋学咗就 congratulations 啦 ，good time 啦 ，good luck 啦， 我唔中人 good luck 咪得咯。 又唔好，好就呢一个。 你唔系如果呢个太多即系太多卷嚟咧，咁你可以用下一个嘅。 哦， 系啊，下一个。 Muchos éxitos。 Muchos éxitos。 你估下系咪即系好多出口嘅意思咧 ？Muchos excellence 啊？ 唔系。 Muchos ex。 本嚟 exit 就系出口嘛，系嘛？ 英文就系咯， 英文就系。 你估下系咩 ？Muchos éxitos。开心出口。 Éxitos。 冇错 ，exit 系咪啊？开心出口 唔系好多， 同出口冇关嘅， 冇嘅冇关系， 冇 exit 即系 success 系啦，成功咁啊 ，muchos exitos，muchos 即系好多啊 ，muchos 即系好多， 系啦，即系祝你 成功， 系啦系啦，咁不过你因为 plural 咧，即系祝你乜嘢都成功咁啊， 哦， 做乜 好啊呢个 muchos exitos 系啦系啦。 正咯、 啊。嗯 ，OK， 系啦，咁如果你听人哋咁样祝。祝你呢啲嘢咧，咁你就 多谢咯， 系啦 ，gracias，gracias，gracias，gracias。嗱，咁我哋如果听人哋 gracias， 我哋咁我哋又点样还翻俾佢咧？ 通常都话唔使客气， 唔使客气吓，或者 de nada， 系 de nada，de nada， 系啦 ，de nada 即系咩啊？唔使客气系咪 ？Welcome 定啊？ 其实佢个解释即系话你即系你多谢我为啲。为冇嘢，为 nothing 吓、 嗯， 即系其实即系唔使多谢啦、 哦， 即系冇嘢冇吓冇嘢需要你多谢我咁样嘅，系、 啊、 啦、 嗯， 即系多余啦，你多余啦， 差唔多差唔多。 嗱，你咪闹人， 你 今日就系闹人咯，系咪？所以 Billy Sir 咪话你话闹人咯， 唔系唔系 加啲负面嘢。 如果人哋同你 gracious， 你 de nada 咯吓。如果你话多余咁，咁啊真系闹人。 de nada 讲多余，多余点讲？ 多余， 你都想 多余点讲 啊？即系广东话嚟，多余， 多余啊！ 即系讲啲 meaningless things， 冇嘢。 唔系西班牙文冇呢样嘢嘅，因为啲人唔会讲啲多余嘢。 好嘢， 好嘢！ 西班牙有 highly efficient 噶， 好嘢，好嘢。 Denada，Denada，Denada，Denada。 好 ，OK。 好，咁或者你又可以还翻个 gracias 俾人咯。 系 ，gracias a ti， gracias a ti， gracias a ti。 系啦，即系 thank you you 咁啊 ，thank you too 系咪啊？ 系吓 ，thank you too 吓。 系啊 ，OK。 有 OK， 点解要咁样咧 ？Thank you， 即系人哋 thank you 你，跟住你又 thank you 翻啦。Gracias，Gracias a ti。 点解要咁样咧？ 即系你 Gracias 我咁，不过其实我觉得我应该 Gracias 你咁。 唔系嘅，应该我多谢你先啱。唔系嘅，唔系应该我多谢都系搞好耐啦。 如果我要再答翻佢嘅就係 glasses 阿 D， 跟住佢又 glasses 阿 D， 咁樣咯， 都係唔係完㗎啦？來來回十幾次， 多餘啊嘛， 點解會彈咗佢哋？ 走唔到啊，係咁講。 OK， 好， 係 好。 咁如果你想鬥，你可以話 no 嘅 ，no no no no， 阿 D 阿 D 阿 D 咁，一路係咁， 啲人 訂訂多啲。 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 OK， 好， 好有禮貌啊。 哎呀，嚟到呢一度嘅話，我哋就要嚇死 準備講再見啦， 學習。讲 再 见啦， 再见都好多嘢讲啊， 好多 啊， 阿 Dio， 所以人哋再见可以再见成个钟啊，因为嗱咁第一个最简单就Adios，Adios 系平时有讲噶啦 ，Adios 系啦，啊咁其实Adios 就系最 common 啦，不过好多人咧都会讲 Ciao 嘅 ，Ciao 系啦 ，Ciao， 咁呢个似意大利文嗰个 Ciao， 但系意大利文就 Ciao， 系啦系啦，呢个就要 Chao， 马老师你可以闹人啦， 啊哈， 点解啊？ 你有冇洗头啊？你个头 Ciao， 黐线，咁 老鼠 啊， 好 难先闹人啊，好 难学佢啲嘢咧， 好难 识 啊， 都唔系收视嘢， 系啊，好难。 你 平时讲嘢都唔系 收视。想问有问题？如果你喺意大利。文嚟講咧 ，chow 係其實你可以係同人哋打招呼都係 chow 噶 ，bye bye 又係 chow 噶， 係意大利就可以咯， 意大利就係咯，但係呢個唔同係咪？ 呢個唔同嘅呢個 係啊， 所以 我哋又可以同出面嘅人 chow， 係啊 ，chow，chow 係哦，呢個就係講 bye bye， 係 啦，呢個係西班牙文啦，呢個係啦， 係 西班牙嘅 chow，chow 就係 bye bye，adios， 係啦 ，adios， 係啦， 仲有咧。 跟住咧，就如果你 adios 啊 ，chao 太短咧，咁你可以加一句 长啲嘅， 系啦，就譬如 hasta luego，hasta luego，hasta luego，hasta luego， 即系好似 see you later 咁解 ，see you later。 嗱，佢个字唔系写住 see you later， 不过佢系咁嘅意思 ，hasta luego，hasta luego，hasta luego。 嗱，咁如果唔系咧，就讲 hasta pronto，hasta pronto，pronto。呢两个咩唔同啊？咁？ Luego 同 pronto 啦 ，pronto 其實真係 soon 咁解，即係希望 see you soon 又會再見翻嘅 ，see you soon，see you soon。 我頭先就 see you later，see you later 係啦。 之前嗰西， 但係如果講錯咗都 OK 嘅，但係都明嘅。哦 ，see you later 我 see you soon 係嘛？遲啲見你， 其實係啦，其實個 message 即係話即係會再見到嘅咁。 OK， 係啦係啦， 好 ，hasta pronto 係啦，下一個就 hasta mañana，hasta mañana。 你只歌就係唱依個嘅， 係啊係啊。 Hasta mañana，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係啊，依個就即係tomorrow 咯。 See you tomorrow， 係 啦。 Hasta mañana， see you tomorrow，hasta mañana， 哦 ，tomorrow，mañana， OK， 好， 嗱，咁如果再講遠少少就 hasta la próxima，próxima，próxima，próxima 即係 next， 嗯 ，next 啊，就咁 next 啊， 係啦。 哦，即系下次见啦， 下次见系啦， 得啦 ，blocks 嘛， 嗯 ，OK， See you next time 啦 ，See you next time 係啦、嗯。其實佢係括弧，即係冇寫到就係 time 咯。 嗯，啊、嗯知道。 係啦，好。咁、嗯、跟住咧就，如果你再講遠啲咧，就 Hasta siempre。 Hasta siempre。 係啦。 再遠啲，下一世見啊！ 嘅差唔多啦，嗱 ，siempre 即係 always， 咁即係 see you always。 OK， 其實嘅意思即係話我即係 be with you in spirit 啊。 通常咩情況會同人咁樣講噶？其實 永別啊，呢個係咪？ 係啊，永別咯，永別咯， 即係下一世咯。係 啊， 即係你喺喪禮度同人哋講呢啲嘢啊？ 都有嘅，都有。 siempre， 即係最緊要可以話你。其實你預計同呢個人應該冇乜機會再見㗎啦，就可以講 或者分手以後都唔想再見你，又可以講 呢、這個唔係呢個係下一句，下一句。 哦， 正 啊！ 下一句 抄低佢啊！ 馬老師突然間又坐翻直嘅， 咁分手嘅時候要諗住呢句啊， 呢個翻生啊 佢。呢句係啦，嗱 ，siempre 就係 forever 啦， 係 咁佢個 opposite 就係 nunca。Nunca 即系 never， nunca never， hasta nunca。 我哋永远都冇再见啦。 咁其实即系闹人嘅呢句系咪？ 呢个闹人。 See you never 叫做 ，OK。 即系永远都唔想见到你啊。 hasta nunca， hasta nunca。 系啦。 哦。 有冇啲情侣打情骂俏就 hasta nunca 咁样噶？ 打情骂俏唔会讲呢句啊嘛。 你啲女朋友 唔见你啊， 你啲女朋友 憎死你，系啊，憎死你啊，嗰啲会唔会啊？可唔可以咁用 噶？都可以嘅。 真系冇呢啲嘢嘅。 西班牙啲人 咁嘅啫，好 似西班牙啲人讲嘢系好直接嘅，如果话 hasta nunca 就好嬲噶啦， 会兜弯嘅。 即系朋友绝交都可以讲呢个喎。朋友絕交 ，hasta nunca 都可以嘅 ，hasta nunca 其實鬧人嘅啦，其實 都係嘅， 少少鬧。 有呢句咧，有冇又係不斷接嘅 ？hasta nunca 咁嗰人 hasta nunca 阿啲 係啦，有冇 nunca 阿啲 阿啲啊？佢哋講完其實唔想再講嘅啦， 都唔講啦， 已經走走緊。 真係想講嘅，如果係個永別嘅，就真係會讀呢個 hasta siempre，hasta siempre 係咯， 就係永別嘅 ，siempre 係啦係啦， 明白 ？OK OK， 好傷感，好仲有 好啦，我哋最後。真係要同 Billy Sir 講聲再見啦！ 最尾嗰句夾唔夾啊？最尾嗰句夾唔夾啊 ？Felice 夾唔夾啊？最尾嗰句 Feliz viaje， 好啊 ！Feliz viaje，Feliz viaje 即係Happy trip 咁解啊 ！Happy trip， 即係如果人哋去旅行咁，你咪 Feliz viaje 咯。係，咁呢個即係你 open， 你可以話再見，又可以唔會再見。 咦？可以同 Doctor Matthew 講喎，嚟緊之後去。 係喎，佢 Feliz viaje 啊 ，Doctor Matthew 啊，好。喂，咁啊，差唔多時間啦，咁我哋真係再次多謝咧 ，Billy Sir。教咗我哋咁耐吓， 多谢 Billy Sir 用心教学。 Hasta pronto， hasta siempre， hasta pronto， hasta pronto， adiós， adiós。 呢只歌系 Billy Sir 送俾大家嘅，系咪 Billy Sir 好中意呢只歌噶？ 啊，系啊。 咁咪一齐听啦。 将呢首歌嗰个亦都要点唱俾嘅就系远在加拿大嘅就系 Billy Sir 嘅， 拜拜， 所有嘅屋企人，多谢晒，多谢晒各位同学， 迟啲 再见 ，adiós amor。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指出，社工注册局目前的行径和决定严重偏离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精神，有必要完善社工注册局管治，有方案会尽快公布。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行政会议前被问到事件时说，绝对支持任何对现时系统拨乱反正的措施，如果有需要矫正错误或系统上的不完善，都应该要做，有信心劳福局充分认识和掌握事件，认为当局会适当处理。正在澳门考察调研的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到达政府总部。澳广视报道，据了解，他和行政长官何一成和特区政府官员座谈交流，听取特区工作汇报。政府总部周边加强安保，多名警员在场。在朝早八点半，夏宝龙坐专车抵达中区一间酒楼，何一成在场迎接。夏宝龙和社区服务咨询委员会部分委员在酒楼饮茶和交流，了解市政情况，逗留大约个半钟头后离开。夏宝龙昨天下午抵达澳门，先到澳氹第四条跨海大桥澳门大桥视察，晚上在礼宾府和贺一成会面，并在对方陪同下和特区行政、立法、司法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交流，了解澳门最新发展情况和表达中央肯定特区政府的工作。印度最大城市孟买有巨型广告牌倒塌，增至14人死亡，超过70人受伤。印度传媒报道，孟买昨日出现狂风暴雨，加特科帕尔区一个铁制广告牌被强风吹倒，压毁一些房屋和一个加油站，涉及一些的汽车，波及一些的汽车，也都有人被困。救援人员利用起重机和切割机等设备展开救援，救灾应急部队也都到场协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周末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气不稳定。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089点，跌25点，成交金额82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44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72点，跌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9.8升个6，阿里巴巴82.7升1.55，盈富基金19.27冇升跌。美团122.6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68.44跌咗6仙，小米集团19.96升6毫，建设银行5.54跌9仙，快手58.7升6，药明生物14.78升6.4，工商银行4.48跌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1。日元156.43，瑞士法郎0.909，加元1.368，人民币7.238，英镑对美元1.256，欧元对美元1.079，欧元对美元0.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02。日经平均指数报38,252点，升73点。港金报21,81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校长教心向神端，离场以后也都是缘，傻孩子依恋从前片段，还是要游下去迎面看路远，年轮海之间谁回归，浮沉过只会为世间着迷，难明解方知人情的珍贵，留得低留不低，年轮海之间难填低，良朋与伴侣的命题，傻孩子很清梦怀若世，缘分到缘分去无畏惧，继续游下去 片段人间，闯天下，第三集。 When I was small and Christmas trees were tall, we used to laugh while others used to play. 5点，好，起身跑步先。哇，唔系、啊，今日好似冻冻地咁、啊。唉，瞓多阵好唔好咧？唉，冇，起身啦，跑步。哇，东莞真系冻过香港好多啊！唉，唔怕，冯永安，顶住啊！跑啊！嚟咗东莞三年几，我成个人真系变咗好多啊！由最简单嘅每朝坚持5点半起身跑步，我真系冇谂过呢个跑步习惯由2年前开始之后，一直冇停过，一直都冇偷懒，一直坚持落去。除咗去操 fit 啲自己。我同时都鍾意跑步嘅时候，成个世界好似变到好静，淨係听到自己嘅呼吸声，好好咁样諗下嘢，諗下自己嘅工作，諗下自己嘅未来。喂，点呀？得唔得呀？ 冇气啦，我唔跑啦，去唞下。 肥妹，喂，你咁渣㗎，跑唔够2K就系攰。你平时冇跑嘅咩？ 好忙啊，我晚晚差唔多成9点先放工，我使唔多嘢做。 你做快啲嘢咪得咯。 冯永康，我停啦，我唔跑啦，我冇力啦，我翻上房啊。 嗱，咁你自己翻上去啦，我自己跑多阵啦。 冯永康啊，我请你嚟菲律宾度旅行，系帮你庆祝生日噶嘛，可唔可以轻松啲啊？跑少一日你使死嘛？ 跑少一日唔使死，不过我嘅生命咧。的而且确系会少咗一日，你知道我份人格，我都唔中意浪费时间嘅。咁啦吓，我跑多阵，我哋8点钟餐厅等，我哋阵间食早餐好冇？ 系啊， 阵间见啦，拜拜。 唔得啦，我就嚟晕啦，你啊，你陪我翻上房得唔得啊？喂啊，你走唔快做乜嘢？ 听唔到啊！ 黑人真啊！ 喂，肥妹， 系啊，点啊？ 你试下呢个芒果干好唔好食啊？我啊觉得几好食。 哇，试下先啊！哇，喂，入屋企啊！ 你做咩成扎塞入口啊？ 五包啊！ 五包？咁少？ 五包？ 我要50包。 黐线啊！你50包，你做乜嘢啊？上餐咩？ 嗱，有5包你嘅，有5包俾我妈子嘅。 咁其他咧？ 唔系俾我啲师傅啊，工厂啲同事咯。 康仔啊，虽然话嗰啲咩芒果干好食啊，但好贵啊嘛，我都唔想买咁多嘅，求其买翻啲俾佢得咯，一人试一块唔得咯。 唉，肥妹，我就系唔想求其啊，你明唔明噶？ 咩啊？我咧，你知唔知啊？最憎你成日问我咧，你明唔明啊？你明唔明啊？你明唔明啊？咁样懒系有道理噶嘛？ 你明唔明啊？ 唔明啊？五十包。 师傅好唔好食啊？ 啊，好味啊！喂，点啊？菲律宾好唔好玩啊？有冇乱使钱啊？ 我冇乱使钱噶，唔怕同你讲啊！今次去旅行咧，系肥妹请我去嘅。 吓、啊，咁滞啊？好啊，喂，同阿肥妹拍咁多年拖，有冇谂过几时结婚啊？ 我边有表本事结婚啊，师傅？肥妹佢啊，大学毕业噶，我咧中学都未毕业。唉，唔好玩啊，谂都唔敢谂啊！ 唉，唔可以咁讲嘅，再读书咯。横掂工厂六点就收工啦，你夜晚咁多时间，你睇少啲手机去读下书啦，唔好嘥。 师傅，你点样知噶？其实我真有谂过翻香港读书噶。嗱，因为咧，我自己都觉得，其实我好多嘢都唔识噶，好多嘢都好渣。不过睇翻啲资料咧，我啲时间唔好啱啊。嗱，你望下，嗱，我揾咗噶，嗱，我就想报 Poly 呢一个 course，不过啊，嗰度写明啊，夜晚七点上堂啊，我惊我赶唔切翻香港翻学咯。 惊，唔好未做就惊，后生仔，你问下先啦，唔问啊，点知得唔得咧？ 师傅，咁即系点啊？ 啊，睇下先啊，呢个课程逢礼拜五、礼拜六夜晚上堂。 系啊。 我逢礼拜五俾你四点走，咁赶得切啦。 得，真系噶，师傅，你咪讲真嘅，师傅。我嗱，你等我计下先。啊，如果我四点钟走嘅话咧，七点，哎呀，七点到唔到 Poly 噶。 唔使计啦，嗱，你用公司部车落深圳，我家全送你去黄冈，你就自己过关搞掂啦，吓，一条龙服务啱唔啱啊？ 师傅，你真系讲真噶？ 系啊， 你真系讲真，师傅。 系啊。 师傅，你而家肚饿啊？你想食咩？我即刻帮你买，师傅。我 即刻啊，系即刻去啦，仲望住我，快啲去买啦。 收到，师傅，收到。 喂，冯永康，你想死啊？三个礼拜冇翻香港揾我，你变咗心啊？ 变咗啦，乜都变咗啦，肥妹 ，Poly 收咗我。 高级文凭课程啫嘛，叫巴闭。冯永康啊，我而家好认真咁同你讲啊，你可唔可以唔好喺东莞做嘢啊？你翻香港啦，我有个亲戚咧，佢想移民啊，有间小食店咧转让啊，不如咧你接住嚟做啊，我出钱啦，好唔好啊？ 肥妹啊，你听我讲，嗱，你嘅心意咧，我明，我收到晒嘅。不过你可唔可以都支持我揀呢条路呢？我好有信心㗎，嗱，你就当帮下我啦，好唔好？ 唔好啊，我唔鍾意啊，我唔鍾意我男朋友喺东莞做嘢啊，我啲同学呢表姐都笑我啊，你知唔知啊？冯永康，你不如尽快带我走啊，我屋企出年三月就会移民到加拿大㗎啦，一係咁啊，你跟埋我走啊。 唔好啊。 咩啊？ 五点啊啦，而家喂，我约咗旧同学要攞佢部电脑啊，我唔得，我要走先啦，我唔讲啦。 冯永康啊，我唔该你啦，你自己都进步啲啦，嗰啲咁嘅千年老陈皮嗰啲乜电脑啊，你要嚟做乜嘢？ 肥妹，你有冇谂过啊？我就系想进步啊，我先问人哋攞部电脑咋。 唔准去！ 你好傻嘅啊！对唔住啊，我先行啦，肥妹。 冯永康啊，你试下走啊，你走咗以后就搵唔到我。 系咪啊？ 喂呀，喂呀， 喂，真啲唔约咗。你有冇字典啊？我叫你带字典俾我噶。 冯永康啊，你真系好恨憎啊！你快啲死啊！ 我又唔带，叫你带又唔带。师傅，揾我咩事啊？ 你喺度做咗几多年啊？ 吓，年底就啱啱好四年咯。 喂，你下个月咪开始翻香港读理工啊？ 系啊， 过嚟。 吓， 啊，12000蚊袋住佢。 吓，万二，师傅你做咩无啦啦俾咁多钱我啊？ 你唔系要翻学咩？翻学要交学费噶嘛，来回交通都要钱啦，钱唔会一天跌落嚟噶。 师傅啊，你都安排咗全宿车我落深圳啦，我已经悭咗好多时间同埋悭咗好多钱噶啦。 而家系咪唔要啊？唔要 我要我要我要啊！ 嗱，仲有啲钱咁系你呢几日买茶叶买下午茶俾我嘅，我知道你每个月搵嘅钱唔多。 放心啦，我讲公司讲咗噶啦，升你做师傅。记住啊，嗱，第日有嗰啲肯问肯做肯搏后生仔，你叫佢帮你买下午茶，知唔知啊？睇下佢个人肯唔肯，醒唔醒？ 知道啦，师傅。 俾心机啦，有时间有本事，一路读上去。公司嚟紧咧，发展得好快，需要人才嘅。你读埋大学咧，咁就最好啦。嗱，康仔，睇好你，将来大把世界呢度交俾你噶啦吓。 吓，交俾我咁。咁你点啊，师傅？ 我一百年几唔使退休啊！我要叹世界咁啊，傻仔！讲咁耐，我个口干点算先？啊， 冲杯茶饮咯， 系啦，快啲啦啦啦！ 康仔啊，下星期五咧，我班大学同学搞咗个毕业十周年嘅 party 啊，我想你陪我去啊！我哋咧喺中环嗰间六星级嘅酒店度搞啊！我估咧你都未去过啲咁嘅地方噶啦，你等我带你去见识下啦！嗰度咧鱼子酱好味噶，嗱，不过咧嗰日咧你着靓啲噶，唔好啊！ 嗯，肥妹啊， 啊 我又冇靓衫，同埋我都唔系好惯嗰啲场合嘅。不如咁啊，你自己去啊，好唔好啊？ 唔好啊，我一定要你陪我去啊，知唔知啊？ 啊，等阵睇下先，几时话？ 点啊？ 十八号，诶、 星期五啊？ 下星期五啊？ 嗯、 喂，唔得啊，十八号咧，我师傅荣休啊，老板咧话请我哋一班人去鲤鱼门食海鲜啊。 咁你咪改时间咯，或者迟多一个月先去退休咯。做咩个系都要撞嗰啲日子嘅啫？佢系咪专登噶？ 唔系啊，肥妹，月尾咧，我哋老板要去美国啊，跟住去欧洲倾生意，所以一定要喺下个星期五搞啊！ 冯永康，我话俾你知啊，我忍得你好耐噶啦，次都系我就你嘅，有乜就我一次啫？ 你唔好成日发脾气，咁我师傅会翻埋呢个礼拜就开始放假啦嘛。 我唔理啊，总之你听住啊，下星期五十八号夜晚七点，尖沙咀码头见。嗱，如果见唔到你嘅话，我哋就算数，又个人过路。 咩算数啫，肥妹，咁做咩要咁啫你？ 仲有啊，唔该你啊，最好少少啊，你呢件咁嘅烂鬼风褛啊，甩晒色噶啦，抌咗佢啦。 抌咩啫？呢件风褛啊，你啊，你第一次送礼物俾我噶，我唔舍得抌啊。 我真系唔明白你噶，对啲死物又咁长情，对住我哋目无表情，睇见你咧我就懵噶啦。你记得啊，下个星期五啊，一定要出现啊。仲有啊，记得带我走啊，好冇？ 哇，康仔啊， 嗯， 做咩今日冇嚟表情啊？又同阿肥妹嗌交啊？ 师傅啊，我先唔会因为佢唔开心咯，我系烦紧啊，老细啱啱接翻嚟呢张单啊，你睇下个量咁大，两个月起到货啊，我担心我哋唔够人啊，同埋你话啦。生产线嗰边你话点样安排 啊？ 如果分三班，24小时轮班，咁再常平问阿老开佢暑假啲生产线有冇剩，叫佢让一条出嚟，帮你赶批货啦。咁你再估计下得唔得，赶唔赶得切？吓、 啊， 有冇得谂啊？ 师傅，嗱，如果按照你呢个安排，我谂应该赶得切美国圣诞节上架， 咁咪得咯？喂，你阿老开个电话噶，你自己打俾佢讲咯，好嘛？ 啊就咁打电话讲系咪唔系咁好啊？ 咁又系，打个电话约佢出嚟食饭倾啦吓。 系啊， 打啦， 我而家打师傅。诶，师傅啊，阵间咧我食完晏咧，我要出香港啊。 赶住去边啊？ 唔系啊，肥妹咧佢话约咗啲大学同学食饭，咁我谂住而家咧就赶翻香港剪头发啦，剪完头发咧跟住又买套西装。 梗系啦，话晒大场面，执正啲啊，唔好肉肉酸酸失礼啊。 知噶啦， 咪行住咪行住， 做咩事啊，师傅？ 嚟嚟嚟，等等等啦，8000蚊袋住佢，买套靓西装吓。 唔系，师傅，今晚咧我谂住就系着一晚嘅咋，所以我谂住求其喺个庙街咧执一套 cheap cheap 地嘅咋。 迟啲如果老板带你出去。见客你都有套见得人系西装噶嘛，咁啊着住佢啦，唔好系有机会着嘅。 唔系、啊、师傅，我咩都唔识、啊，大老板点会揾我同佢出去见客啊？仲有你谂啊，我又冇商业头脑啦， 你 又唔识管 理工，唔该再揾啲课程读，读埋工商管理，自己一路增值好唔好啊？ 你又唔系知我啲英文半桶水噶啦，我拎到呢张 poly 高级文凭， 得啦得啦，我终于明白阿肥妹点解咁猛嚟，你做人睇远啲啦，喺呢行呢间公司大把前途，老板要啲忠诚有魄力嘅人啊，明明啊要做接班人啊， 接班人，哎唔好玩啦，师傅边有本事啊？ 当报时信号一响，就系标准时间晚上8点。 死啊死啊死啊！迟大到啦！司机大佬啊，司机大佬，唔系我赶时间啊，你可唔可以帮我？ 得朋友咧，我而家要去苏屋村啊！啊，唔系，都系去尖沙咀码头啊，系尖沙咀码头啊，唔该。 我而家唔得闲听你嘅电话，请喺 B 一声之后留低你嘅说话。 肥妹啊，我系康仔啊，我本来咧已经改咗师傅荣休个海鲜餐噶啦，点知临时咧我又俾大老板拉咗去陪佢见个大客、啊，所以我咪迟咗咯。对唔住，我而家赶紧嚟噶啦，你等下我啦，好唔好啊？肥妹啊，你唔肯听我电话，我明嘅，我知道我讲咩都冇用噶啦。咁啦，我希望你今晚同你啲同学仔玩得开心啲咯。我第一次穿住啲咁靓嘅西装，仲打埋条呔，吹埋个头，一个人由苏屋村出发，行出去尖沙咀，第一次咁挂住一个人。第一次觉得自己做得唔够好，第一次后悔点解冇带你走。 今日听同学讲，原来依家好多外国嘅大集团、企业，甚至香港嘅上市公司，都上大陆发展。我希望康仔揀啱嗰条路咯。今晚一个人喺尖沙咀漫无目的咁行，行到去佐敦，入咗庙街。 漫长路，曾独自孤身走远方，行得到他跟我流浪。尽管千亿个讥笑的眼光。也轻松地对望，不需担心不必的狂。栖身风冷中，与他彼此点起这爱火，用火的光高唱爱歌，用温暖给我的曙光擦亮了希望，用坚决的信心告别了失望。虽知失意漂泊，一切可凭爱心替代。是深信深爱深似海，可信任这份爱，亦相信相爱也可接受。用热诚来等待，是深信深爱深似海，可信任这份爱，亦相信相爱也可接受与忍耐，倾出一片真挚不变心，融化这障碍。 今日听啲同学讲，原来依家有好多外国嘅大企业、大集团，甚至香港嘅上市公司都会上大陆发展。我希望康仔会拣啱咗佢条路。今晚一个人喺尖沙咀漫无目的咁行，行到去佐敦，入咗去庙街，买咗刘德华嘅 CD。原来我已经唔中意周润发。康仔，我要去加拿大啦。再见啦。 风冷中，与他彼此点起这爱火，用火的光高唱爱歌，用温暖给我的曙光擦亮了希望，用坚决的信心告别了失望。虽知失意漂泊，一切可凭爱心替代。是深信深爱深似海，可信任这份爱，亦相信相爱也可接受与忍耐。万载用热诚来等待，深爱深似海，可信任这份爱， 亦相信相爱。